9-24 点子网台咁简单。生活品味，政治民心，情趣玩物，音乐知性，感受意识，爱与恨。主持人 Detective 人稱探長，逢星期四晚上十點幾，要接住埋你，訂閱埋個頻道都唔會死。Stage 住就係我屋企，仲有 Facebook 個 page， 搜尋 Detective 就 like 到，咪唔 follow 埋 IG， 入嚟睇下我嘅心思。 喂 ，hello， 今日好慢喎、播晒嘢都系得廿几个人，廿个人到啦。咁啊，真系 miss 咗最开头嗰啲啦，真系要睇翻 archive 先啦。因为今日咧就全球首播啦，这个新嘅 intro。咁以往嗰啲咧都系求其执只字落去咁录两个 video 嘅，今次咧嘥咗好多时间嘅，相对之前。咁无端端，咦？等下先，无端端开 live 噶，都系今日都算系，因为好少星期二嘅，通常都星期一嘅，因为琴晚又出咗去，咁所以咧开唔似 live， 准备琴晚开 live 嘅，因为星期一隔星期四又隔得耐啲，因为星期四又做 live 咧，又好似冇咁耐咁样咯。咦？我唔见咗版嘢先，等等先啊！见啦，阿肥又好耐冇见喎。 阿肥你好 ，Ultra Man 数九十六过瘾嗰个 intro， check music M B， 笑到碌地嘅表情，笑到碌地嘅表情，笑到碌地嘅表情，笑到碌地嘅表情，笑到碌地嘅表情。Raymond Chung，Hello 探长同 Siri。樂徒搖請監製錄調聲會好好多 Ultraman 數96 Very Retro 打烏煙機 Feel Good One 眨眼新嚟嘅表情 Caras Y 紅貓窩新嘢 Ultraman 數96睇緊 Good Glow I O 齊 白海 我教翻快噶咯。啊 ，OK， 得啦。 96個 intro。 OK， 有冇人成个睇得晒咧？请问应该都冇噶啦，因为我见到播到一半先至有人入嚟。 齐白刚刚回到家上网。 系。咦？但系点解阿肥？阿肥一段一有时间就听 live 好啊。咁平时有冇听 archive 咧？咁边个话揾监制把声个 feel 好啲啊？定好啲啊？定咩啊？我就梗系唔认同啦，因为狗吹嘅其中一个经常出声嘅就系 Siri 啊嘛，嗰、那个叫做Sand Jin 啊，嗰个人嘅把声。咦？但系唔见咗头先有个话。用揾监制把声好啲嘅，系咪就系恶徒谣啊？唔紧要咯，我都听咗你讲乜啦，无端端又自己 delete 咗。OK， 睇下先，嗱个声 O 唔 OK 嚟噶？我而家因为自己望唔到 OK， 我教，因为啲猫而家只猫咧，成日都走去个 mixer 隔篱瞓觉。咁我头先发现咧，原来 mixer 有啲嘢俾佢踩咗喐咗，尤其是个 master volume 咧。咁啊，而家应该 OK， 系嘛？净系争少少啦，搵翻大声啲，系咪好啲啊？咁样应该系，再播多次。咩叫 Google I/O 啊？啊 ，Ultraman， 大家好，阿肥友。Carrots Y 红猫播多一次， 嚟 抵达探长好。 Hello， 场地主估唔到今日有直播 hello。 哦，系啊，估唔到噶，真系，因为因为好多嘢发生嘅而家，即系本身咧，就算我个节目介绍咧，都系话星期四嘅，咁星期四咧就唔会甩底，咁其他就当 bonus 咯。因为如果大家有留意翻咧个 playlist 咧，咁我逢亲星期四嗰个九吹咧个 playlist 咧，净系得九吹廿四嘅啫。咁一逢七唔係星期四嘅九吹廿四呢，就除咗九吹廿四个 tag 之外，即係 playlist 之外，仲有一个 playlist 叫做打游击嘅。咁打游击里头呢，就有晒啲星期四以外嘅 live 嘅。咁所以都冇乜所谓嘅，即係我自己知嘅啫。咁总之你如果你想听返之前嗰啲九吹呢，你入返去个 channel 里面嗰个 playlist 嘅九吹廿四呢，就有晒㗎啦。 Chat us not the hello， 掉个头带睇完再翻 live， 五分钟后见。Ultraman 数96个今年的发布会啦。 哦，而家啊 live 紧啊，原来个发布会叫 Google I/O 啊，我唔知道、啊。咁有咩发布先？因为我啱啱咧将啲好少量嘅保险里面嘅投资成分咧，我转咗去 Google 咯，即系部分。咁之前咧大包围嘅嗰个保险嘅 agent 咧就话，即系之前有咩黄金唔系金砖几国嗰啲全部 quit 晒噶啦，咁又有呢、這个咩中国唔知咩发展咁嗰啲全部 cut 晒啦，今次咁啊全部转晒美国嘅科技股，输咗都冇咁兴啊嘛，系咪？又唔会点输嘅，起码稳阵过中国嗰啲咁嘅项目啊，全部都老千嚟嗰啲人。即系我够胆咁讲啊！即系搞亲投机嘅都系老千嚟，喺大陆啊。好，咁啊，等我人数超过200先至再播多次啦。想多啲人睇到嘛，因为一次过，哎呀，屌死啦！我揿咗去边咧？一次过可以讲晒有咩，即系个 live 有咩内容？因为好多人都即系唔知道呢个 live 做乜嘅。我唔知呢度有冇啲朋友入咗嚟呢，就係呢排无端端我 page 呢就好多 like 嘅，唔知点解。即係某程度我 post 一个好一条好普通嘅片呢，即係关于啲警察冲咗入去新都城呀。嗰、那个片啦，我都係 capture 呢、這个咩新聞话立场新聞嗰个片嘅 live。咁啊，又俾翻 credit 啦，當然唔係當我自己拍啦。咁咧無端端又多咗好多 like 啦。咁啊，早排我自己拍咗一條，見到警察唔係見到有扮示威者嘅人揸住架警車逃走咁樣。哇！嗰條片咧有成八 八九 K 都过十 K 嚟噶嘅 share， 哇，好犀利！咁于是乎咧，我嗰次又多成百几个 like 啦。咁究竟嗰啲朋友 like 咗入嚟之后咧，系咪斋 like 之后，会唔会有 notification 叫佢睇我 post 啲新片咧？咁样，咁我发觉咧就真系好少嘅。咁啊，而家想做一个市场调查啦，究竟有冇人喺 Facebook 嗰度见到条片 share 咗？跟住咧就 like 埋个 page 咧，就会走入嚟睇 live 嘅咧。我谂应该好少啊，记忆中会得一两个啫。咁嗰啲朋友唔知道呢个 live 系做乜噶嘛？因为咁，所以咧我就特定咧就特制咗一个 introduction 咧，就将所有嘅内容咧讲翻一次出嚟。咁似乎今日咧个 live 咧就应该唔受嗰啲 page like 嘅影响嘅，原因就系、是。而家喺度讲咗好耐㗎喇，都係得70几人㗎喎，即係同以往嗰啲喔，你打我慢过你啦，即係同以往嗰啲 live 好唔同啦，十分钟都係得100人都未够呢，咁所以我相信係真係冇乜关系嘅。 Ultramax 96，我緊係睇手机跟走 BeamSmart Home Products。 喔、oh, ,ok。有咩 products 呢？系个立场请摄记、哦，我都去问下先。阿、啊、邓武识唔知点解唔读你、哦？哇，咁夜都有人转嘢嘅呢个工厂大厦真系，听唔听到啊？好似天煞咁样、哦。喂，阿、啊、邓武识又话正，以后整 archive 不用 cut 开头。近排啲 YouTube to MP3 网站又俾人冚咗 ，YouTube 转 MP3， 如果我用 Firefox 就未俾人冚啊，暂时。咁咧幸好仲有啲网站可以转档，但没有剪接功能。新嘅 Intro 咁过瘾啊，可以直出 MP3 做 archive。好啊，乜你平时有剪噶？喂，多谢你、哦，辛苦晒、哦，真系。 Susanne Kwong High Level D W N T H K， 喂 ，Hello， 大家好。 莫图耀而家立场请食记，六号美女探长，大家好。听朝翻早，留言后早斗。 哦 ，OK， 早唞啦。OK，thank、okay, you。咦，呢位Six Milo Milo 啊 ，Six Milo 见过一次啊，系咪？喂，多谢你啊入场啦。咁啊，头先我问咗个问题咧，都冇人答咧，咁即系咧，多数人Facebook page 都系斋 like 嘅。咁同埋我相信好多人呢都係 subscribe 咗先至入嚟嘅，唔係即係先知道有 live 嘅，咁因为唔係有人都睇 Facebook 㗎喇，我諗而家应该。咁话口未完呢，又有人 like 咗嗰条警察扮示威者逃走嘅片段，即係怀疑。咁同埋今日我 post 咗条新嘅闭路电视啦，虽然所谓新嘅就係、是知道而家都是最新，是不是？咁就之前嗰条即係讲一个15岁嗰位同学仔呢，即係大家都唔开心，我相信即係甚至乎我识好多人都瞓唔着或者发恶梦嘅。因为而家今时今日香港竟然变到咁样呢，即係尤其是咁样针对啲后生呢，我觉得全世界都冇地方即係咁针对一啲后生仔，咁恐惧一啲后生仔嘅。咁我相信即係不过我都唔开心啦，即係今日至到有少出咗太阳，我个心情好返少少啦，可能有少少影响。咁同埋之前有好多浮尸啊嗰啲，或者被自杀啦，认为係。咁有地铁又隐藏嗰个闭路电视啦，我就唔好明点解咁多机构呢会帮手，即係帮政府手或者帮警察手，或者受威吓底下唔夠啱出声呢，甚至乎包庇呢，即係估唔到不嬲都尊重嘅 Ivy 呢，即係某啲佢哋嘅同事呢都会啊 ,PTC 都会做出啲咁嘅行为。究竟佢真係好驚啦，因为佢係夹计啦，因为佢哋係即係嗰种奴性发作呢，因为本身又好憎啲示威者呢，又抑或係即係有利益令到佢成为共犯呢，即係呢个真係唔知啦。大家有咩睇法呢？对呢样嘢。 Susanne Kwong High Level Boarding。 哦，读咗。我立场点样 apply 呢？ 六 Melomelo 探长， 啊，听咗听咗，喂，继续。 Wong Tipperton 大家好， 喂 ，hello， 招呼远列多数 YT 通知先知有 live FB 冇留意， 明白。Wong Tipperton 啊，喂，你好，我上次见过你嘅，喂，咁系咯，就系、是、我想讲下呢个问题啦。咁我又即系我见到，譬如明明唔关事嘅机构咧，嗱，譬如地铁。咁地铁不嬲嗰个形象都唔错嘅，之前即系除咗佢嗰啲地铁上盖物业嗰啲收入咧，系唔计算落去个车务嗰度，所以咧每次加价咧，一俾人嘈咧，即系曾经有一次俾人 challenge 佢，喂你赚咁多钱咧，你嗰个地铁上盖物业起楼啊，啲楼价咁高，喂你有乜理由可以唔计落去你个地铁嗰盘账嗰度咧？咁呢个真係匪夷所思，香港人就由得佢㗎喇，即係当时香港人对自己嘅利益，对自己嗰个社会呢都好冷漠嘅时候呢，咁就由得佢㗎喇，即係嗰啲地铁股东会啲人又唔再俾压力个政府啦，话如果俾今时今日，下次地铁股东会唔知有几多持份者係有买呢个股票嘅时候，我諗佢有排挨㗎喇。咁但係点解原本係一啲正常嘅机构会慢慢变成咁样呢？咁如果幻想下到你自己系坐喺嗰个位嘅时候，你会点做呢？咁因为我都唔够胆讲呢，即系今时今日，即系大家可能叫醒觉咗啦。因为几年前都仲话呢，要瞓嘅人就继续瞓，咁似乎今年呢就好多人瞓醒啦。咁但系去到而家再问返你一句，假如譬如你喺 VTC 做，可能你系控制嗰、那个保安嘅，你会唔会因为嗰间公司即系好多老板都有一句，就系成日都带啲伙计咧，就系、是、食君之禄，贪君忧咩之忧啊？担君之成日嗰个嘢讲咗第啲嘢，担君之忧咧，即系呢样嘢好普遍嘅、哦，即系我都唔系打得好多工咁啊，但系就算兄弟班同埋打工咧，我都曾经听过呢对白嘅。咁我当然唔认同咁样啦，作为你请我翻嚟。你即系我做到个专业同埋责任已经够噶啦，即系你，譬如你可能赌钱输咗咁样，要我共度时间咁，即系觉得唔合理噶嘛？呢啲系咪？又或者经营嗰个手法，或者呢个投资错误咁样啊，又要啲伙计担君之忧咁样，即系我觉得有啲唔合理嘅，即系我可能我不嬲都系有人唔熟啦，咁所以有啲咁嘅感觉嘅，因为我就保持到。专业啦，即系尽量做到自己嗰啲交足货咁样，你仲想点？即系就算我请人请伙计，我都唔会要求人哋咁样啦，系咪？咁但系作为一个打工嘅你咧，即系假如你又打工嘅咧，即系如果你去到嗰个 moment 咧，你点算咧？你系咪宁愿 keep 翻份工，又或者觉得喂佢出粮俾我养我，咁我梗系照佢咁做啦，咁样？即系呢样，我谂大家有个心理准备啦。因为无论你做咩行业咧，都有机会遇到啲咁嘅嘢噶嘛。譬如阿肥讲嗰样嘢，我都觉得系认同嘅。 阿肥这几年啲高层换咗一批红底人，陈志扬探长你好，国运不彰，五雷轰顶，陈妹妹呢件事，我激动到语无伦次啦。恶徒爷连个十五岁女仔嘅一家人都唔敢出声，好难想象啲差佬对佢哋做咗啲乜。 系咁，听讲个。阿陈同学嗰个老母都系识咗个做警察嘅男友，咁会唔会因为咁样有所左右呢？咁啊真系唔知道，真系，同埋呢啲都系传闻嚟嘅，真系都唔敢肯定。咁啊，仲有如果系咁嘅话，佢老母分咗手嘅时候，可能就会爆都唔定嘅。咁同埋啲差人做咗啲乜嘢？我谂即系呢单个别 case 咧，我谂有啲特别。就唔可以一概而论咯，即系正如头先讲个理由啦。 Wong Tipperton 探长所言，即如后称山脉怕佢亦不见有几把声音讲正常话， 即系万中无一啦，简直系，因为万中无一都有三个人够胆讲啦，但系竟然我见到系一个差佬啊，比较正常啲嘅啫，即系只系正常啲啊，唔系话佢感染啊，咁真系好可悲啊！即系会唔会系我哋呢个文化有啲问题咧？呢方面， to 345HK to 港铁是大陆有投资，所以乃共。寻日有个 live 讲 VTC 的以前学生讲话老师是红的，所以不会出声。 老师是红的，我识嗰啲老师又唔系红嘅、哦，我识嗰啲老师都几黄添嘅、哦。咁唔知啦。咁所以即系唔好逃避啦，因为可能自己都有呢、這个有一日噶嘛。但我就好稳阵嘅，因为我都试过好多次咧，即系宁愿牺牲份工都唔宁愿同流合污嘅。咁所以咧，一个人即系有几多成就咧，就可能要交换嘅。咁我都愿意接受，即系你唔同嗰啲人合作之后，你又冇咗好多机会呢个现实嘅。琴晚先有人问我：，你剪咗回乡证，你申请翻未啊？有个 job 想搵你翻大陆做咁样。咁呢啲我梗系睬佢都傻啦。咁啊，唯有多谢佢，之后都唔知讲乜啦。多谢晒啊，仲要。 Jack Music MB 邓无色，莫非凶手是黑警后父？鬼父剧情， 鬼父剧情咩叫鬼父啊？套戏嚟啊！反而我咁谂啊 ，skip 咗先，因为咧我都预备咗呢样嘢都要讲嘅。我觉得今时今日咧，警察之外系仲有另外一个集团，又或者好多收另外一啲钱嘅一啲集团啦，又或者嗱、真爱国，我相信系唔会杀人嘅。真爱国嗰啲咧就拎把刀出嚟挥舞下，拎啲红旗出嚟挥舞下，咁啊即系代表佢哋忠心爱国噶嘛。咁但系真系会做嘢嗰啲人咧，即系循呢个逻辑推论咧，即系当查案咁查咧，咁啊好应该就系有一班大陆人想接管香港嘅企业啦，想即系想入香港嘅平货啦，因为佢哋有个幻想咧，以为当嗰班人 take over 咗香港嘅时候呢，咁原本香港赚开嘅钱呢，佢哋都即係偷笑㗎啦，因为呢香港係曾经係一个营商条件最好嘅地方，即係而家嗰个统计都未 renew 嘅，都而家都系嘅。原因就係香港啲人呢又菜园禁扁啦，即係又冇即係工会又好废啦，就唔係好做到嘢啦。即系有啲人咁讲啊，虽然佢做咩都做唔到噶啦，因为冇人支持嘅，好少人支持嘅。咁另外咧，香港嗰个政策咧，甚至乎嗰个政府，有啲咩好唔合理嘅规矩定咗出嚟，咁啊啲人就照跟嘅。咁所以咧，长期系咁嘅话咧，香港就成为一个最佳营商环境嘅地方啦。咁唔知点解好多打工仔咧，听到咁样都沾沾自喜，觉得香港最佳乜最佳物，警察又系文明之师啊，就亚洲最有效率啊，卫生又好好啊，又通商又好自由啊，税又好低啊，真嘅。咁啊，咁嘅情况底下咧，即系香港先至有咁嘅前有咁嘅成就啫，系咪？咁嗰啲人咧，我谂佢个谂法咧就系、我出少少钱咧，搞到香港大兜乱啊！即系要换牌，可能啊，甚至乎要换过一啲统治嘅势力之后咧，就算俾个五折啊，我都赚好多啦！即系赌仔系咁谂噶嘛，即系博咗呢铺，就算我唔系博到遗息啊，我都起码乘四咁样，即系赚到四倍钱翻嚟，都当生意咁做咯。我谂咁，所以香港咧想静都几难啊！即系其实。香港你唔觉得喺呢两个月里面呢，即係明明有好多止暴制乱嘅空间嘅，但偏偏逐一miss 咗兼夹呢，就搵火水嚟救火啦，好明显就係、是。即係明显不过嘅。甚至乎我觉得警方都冇咁嘅能力呢，分开几添人呢有啲走去即係计划去整乱。即係顶笼系搵到警方啲人手呢，就走去烧嘢啊，掟汽油弹啊，同埋呢个做一啲破坏中银啊，剥烂人哋嗰啲入闸机啊咁嗰啲咧。因为我亲眼见过咧，即系虽然个 sample size 唔系太大，即系我见过有好几次咧，都系一啲好 organic 嘅后生仔走去破坏一啲佢哋好憎嘅商铺，例如我喺太子道，我见到有人破坏一间叫做工联会类似色彩嘅卖电器嘅铺头嘅，直头喺地铁站出面嘅啫嘛，恒生银行唔系恒生银行隔篱添嘅。咁我企喺路边等咗三个字咧， 即系睇佢哋有啲咩发展啦，即系成个运动，即系观察下啦。点知三个字之后有防暴嚟到咧，吓到走晒啦。咁你防暴都走埋，咁啊行翻去道馆翻睇下，啊有咩成果咧？佢哋系咁作，但系锁都作未作得烂嘅三个字，即系佢哋其实即系真真正正好 organic 嘅示威者嘅抗争者嘅后生仔咧，其实佢哋唔识作嘢嘅，甚至乎。我琴晚有个合法嘅集会，我见到有啲细路仔想拆个闭路电视，咁啊手又脚又咁样又揼又拧都搞唔到，搞好耐都搞唔到。咁咧即系我其实我见过多次咧，即系嗰啲僆仔走去尝试去破坏一啲设施咁，但佢哋都失败嘅，即系冇试过喺我眼中咧，佢哋有一次能够成功做得到嘅。咁当然我见到嘅通常都系发育未健全、未完成嘅细路嚟嘅。咁但系你睇电视嗰啲咧，精华咧，哇！佢哋快手到咧，即系无论锯断个碌灯柱啊，无论去掟汽油弹啊，无论去地铁凿嗰啲机啊，咁我相信就唔系全部嗰啲人做嘅。咁但系咧，电视出得街嗰啲咧，即系经过袁志伟审查嗰啲，又快手又高速又有效率嗰啲咧。全部都是身材健硕，倒三角形的身材，即是那些来的。那你很难不能够令到人家觉得呢根本就是警察做的啦，甚至乎断正被人影低晒装束啊，上返警车啊，甚至乎警察放走他啊，即是这些断到正啊，即是究竟你觉得这些画面多人看到啊，抑或那个警察记者会多人睇到，即多人信啊，应该话，即警察就得把口喺度讲，但系我哋睇好多唔同嘅 live 咧 ，live 又冇得走嘅，即系冇得，即系你就算排戏都好容易穿崩嘅，咁所以影到晒嘅，同埋你睇到晒嘅嘢，即系唔通你觉得冇日冇事嘅咩？即系你觉得喂，你讲咗我信嘅啦咩？嗱，我就已经好耐冇睇过警察嗰个记者会啦，咁但系唔知点解咧，即系大家。是不是不看冇得屌呢，即是看无线一样呢，有啲人话唔好睇，你又睇，咁就有人答我唔睇边有屌啊，咁样。咁系咪大家睇警察嗰个记者招待会系有个咁嘅感觉呢，即系希望大家答一答。咦，过了200人喎，竟然。 永年开老探陈地主件事系点都依家好难揾到事实，就算揾到事实都俾人当假。想知事实只能该运动型了才知全部记事实。黎比达同意邓慕色 Gilbert 1000日元， 食饭 之六够钟收工，跟足合约，责外不理，我照计，富利照增，人们脱毛，陈志扬中港同质化。似乎从底毁咗大陆，你讲紧嗰班人就系想开崩，香港衰咗，杭州湾区就上位，初始动机就系咁简单，一次次黑天鹅发展到今日家情况 ，make 效果啲系黑警卧底。Alan 长探长有冇睇下演唱会 ？OK， 我梗系唔会睇啦，即系其实我都几衰嘅，我睇音乐会从来唔俾钱，因为我觉得。即系我中意嗰啲，我就耐唔耐，即系好耐，十年都唔会有一次咧会俾钱睇 concert 嘅，因为我个人认为咧，即系睇 concert 就唔系听歌，系 get 个气氛嘅啫。咁本地嘅歌手咧，老实讲，我一个都唔会乐意去俾钱嘅，真系。即系我觉得佢哋作嘅歌真系冇乜灵魂嘅。二来。又冇乜惊喜啦，第三听到啲唱腔都几憎嘅，真系咁啦，所以咧都唔使知会睇啲本地嘅音乐会啦。咁本地譬如 Cotton Flap 我年年都睇嘅，但我年年都冇俾钱嘅，因为咁巧咧我就识得一啲帮 Cotton Flap 做音响嘅一啲主要单位，咁啊每次咧我都系用一个员工嘅通道咧就出入嘅，咁所以系咯，即系无赖嚟噶嘛呢啲系。即系睇音乐会里面，咁如果冇咪唔睇咯，因为我觉得其实我相对啊两样都好嘅，譬如你鍾意一啲好嘅音乐或者好嘅乐队或者好嘅歌手，咁听歌同埋睇 concert 都系有乐趣嘅，咁但系相对比较呢，我觉得听唱片个乐趣会大啲咯，同埋有 MV， 啲 MV 如果拍得好呢，加埋首歌呢，我感觉系强过睇演唱会嘅。 因为睇音乐会咧，即系其实最主要啦，有个先天性嘅障碍咧，个人生得矮咧，即系你睇音乐会咧，俾人遮住咗冇人嘅，即系都开心嘅其实。咁我就唔会睇啲坐定定嘅音乐会嘅，即系少数啦。譬如版本龙一嚟香港嗰啲，我咪买飞睇咯，因为嗰啲有得坐嘅，都几 enjoy 嘅。咁但系嗰啲音乐咧，我觉得听唱片咧，即系听即系听一个而家唔系叫听唱片啊，系喺即系听佢个录音咧，会觉得开心啲嘅，尤其是有 MV 嗰啲会开心啲咯。即系呢个我个人嘅睇法啫，即系我就唔认为绝对系一定要睇现场先好开心嘅。应该冇啦，至到而家都停，即系而家。都停咗宣传添啦，我谂一来买唔到保险啦，二来俾警方空啦，三来咧个长租可能又要加注啦，四来有好多乐队又唔敢嚟啦，因为已经曾经都出过啲咩旅游警告咁样，咁同埋五来又香港人嗰个消费意欲又大跌啦，咁所以点搞都系输嘅，咁不如唔好搞咁样咯，我相信就系、是，咁系咯，即系讲紧本地音乐啦。嗱，上面都有啲朋友讲得都啱嘅，嗱，譬如阿 Dilbert， 我绝对认同啦。咁但系有位有位朋友未见过个名字，我欢迎你先。嗰位系阿 K 呢位未见过 ，2345HK to 港铁系大陆有投资， 哦 okay、 所以嗌共。寻日有个 live 讲 VTC 的以前学生讲话老师系红镜。 哦，喂，呢位call34HK call 未见过你，你介绍下自己啊，不如嗱，唔系规定要好似翻教会咁老土啊，因为我想我好奇咧，即系想知道你点样入到嚟嘅。咁啊，另外就系有位朋友讲关于咩自贸区啊，呢位陈志扬你好啊，又系未见过你，欢迎你入嚟先。 陈志扬，中港同质化，似乎从底毁咗大陆。你讲紧嗰班人就系上海帮，香港衰咗，杭州湾区就上位，初始动机就系咁简单，一次次黑天鹅发展到今日家情况。 喂，其实唔系我想听下讲嘛，我唔系好明，因为喂，我想知咧，你啲料喺边度嚟嘅咧？系咪听下老萧嘅咧？即系好似讲到实牙实齿咁，即系嗱，我呢个九七廿四咧就真系好抱歉啦。你中意听实牙实齿嘅嘢咧，就一定唔啱听嘅。即系你想听完九七之后，哦，原来咁嘅，你 sorry 啊。即系我从来都唔会，因为我冇呢啲资讯，我都系靠估。咁靠估啲资讯又喺边度嚟嘅咧？咁样我都唔明嘅，真系。咁另外就系你话杭州湾区啊，点样上位啊，大佬？即系我呢样嘢我最唔认同咧，就系、是、喂，如果大陆净系靠你个硬件能够上到位取代到香港啊，其实十年前已经取代咗啦，系咪？唔系净杭州湾区啦，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已经取代香港啦。如果硬件系咪？咁但系问题就系全世界即系成个国际社会，除咗亚非拉之外咧，都冇人会信共产党噶嘛？喂，信你啲法例啊，信你好诚信啊？信你嗰啲合约精神啊，即系唔该你收皮啦。咁所以咧，你前面讲嗰啲我认同，譬如中港同质化，香港根本就好快玩完噶啦，因为香港都信唔过噶啦。你见到特首都擘大眼讲大话，警察保护你嘅财产都镬镬喺度鸠吹讲大话，你点样信得过去啫？咁所以系咯，同埋阿陈志扬你喺边度入嚟嘅咧？我又想知问多句啊。喂 ，Alan 张你好啊，点啊？翻学你又正啦，第一年翻学翻大学就已经有咁大镬，真系恭喜你。 Alan 唱好彩，唔系传统 concert， 啲人平放我先，终于有机会睇到。 哦 ，OK， 平放 好好睇 ，YouTube 嘅人冲得嗰批拉得七七八八， 现 在开始放远到某位大帅上处长就收。Trustable 冇睇黑警记招好耐 ，Alan 唱嗰队管弦乐团夹拍好正。Cliff 朋友 Gilbert 同意睇演唱会系感受现场，不过去得现场听古典乐相对舒服啲。陈志扬系咪港版本龙1955年嗰场？ 系啊，冇错。 见到周海媚、 啊、 ，Alan 唱佢今次次听 musical， 我去到中段。是真的有思考人生和黑暗面，我自己来讲几喜欢他那一场，虽然外景雕得很劲，陈志扬不是停老萧，老萧都没那些讲法。2345HK2 听了你有一个同但有出声， 是一个月是不是应该你说、哦、但有出声好不好觉，不好意思 miss 了。陈志扬、你的讲法 系咯，我就唔系好明白你点样知道呢啲资讯，系咪听郭文贵嗰啲啊？定系你本身系有呢啲人脉啊？爆啲嚟听下喎。咁啊，系啦 ，Dilbert， 你都系系咯，即系听，即系因为香港咧，我最唔中意嗰啲音乐会咧，个音响咧惊死你，唔知道有 subwoofer 噶，即系从来我未听过一个正正经经一个好嘅 mix 喎，即系点样为之好呢？即系你起码嗰样嘢平均啲咯，因为香港听 concert 咧，嗰啲 woofer 咧就抌心抌到咧，即系最惨咧，劲歌好 upbeat 嘅，同埋好 punch 嘅，咁你都可以玩下功能刺激啫。但唔知点解香港啲做衫嗰啲人咧，慢歌都要。拱到个捞好劲㗎喎，即係呢个我觉得呢就係、是、呢、這个心态係有啲华人消费嘅心态，即係佢驚你佢个客呢驚，即係觉得佢啲嘢唔够劲，咁所以要晒啲肌肉咁样呢，我觉得呢个諗法真係好幼稚嘅，即係同啲军演一样㗎，我觉得係。咁明明嗰首歌个 feeling 都唔係咁嘅，你夹硬呢将佢怼到个捞呢大到，即係个心口好翳嘅，即係我都捱到嘅，即係如果聽好 punch 嗰啲歌呢好舒服嘅，如果個low好勁嘅話，但唔知點解香港係濫用呢個 subwoofer 㗎喎，即係唔知點解嘅呢個到而家都答話不解嘅。咁當然我同一個最熟嘅音響師呢，佢講法都同我一樣嘅睇法，咁呢所以呢就令到好多人都唔鍾意搵佢囉，因為佢係臭串又剩。咁啊，同埋个主流系咁，你又唔系咁做嘅时候，咁啊，难免俾人排斥噶啦。即系做黑警都一样啊！你突然间你唔系好黑嘅咁时候，俾人排斥咯。可能手身屋靓啊，或者水塘摸你手嚟噶，因为水塘啲罪案率就非常之低嚟噶。咁同埋我即系唔系得罪讲句啊，本地嗰啲管弦乐团咧，嗰个水平啊实在麻地咯。即係如果你一比较嘅话，咁你都係叫做啊唔通自己人唔撑自己人咩，有好多人都係因为咁样而将呢个感觉嚟就咗嗰个水平，咁好难讲啦。尤其是近排嗰啲嗰啲好有热诚嘅愿荣咩荣光归香港呢，有好多 live 呢，即系如果唔系有咁嘅情操咧，我就秒咗狗仔啦。因为啲殡仪馆咁嘅吹喇叭吹到，不过都系怪地产霸权啦。因为大家练嘢机会系少，同埋你每日嘥好多时间走去你玩音乐系唔实际噶嘛。即系今时今日细路仔有好多功课啦。第二阿妈就系问你吹咁好，第时搵唔到食噶，啲时间攞嚟吹晒喇叭咁样。拉小提琴又系，即系总之玩呢啲音乐，即系又系嗰句啦，同流行音乐一样啦。即系原本一个地方有500个人天分特别高嘅，咁但系嗰500个咧，里面有400几个咧，因为住屋村啦，或者住屋村都还好啊，因为屋企唔系有钱啦，唔系富二代啦，咁可能最尾咧有470几个咧，就已经唔可以玩到音乐噶啦，出嚟做嘢之后，咁啊。原本有500个天才呢就剩返十几个。咁想即係一对乐团都唔止十几个人啦，你諗係咪。咁所以呢依然玩得好叻嗰啲呢就好难得，但係最惨就係唔普及囉。即係好多人都係为咗交功课先至走去学音乐或者去练嘢咁样。好可悲㗎呢、這个真係。 陈志扬唔系停老萧，老萧都冇呢啲讲法。To 345HK To 听咗你有一个同，但有出声。To 345HK To 听咗一个月。L S 因我系成日望住 Y T 先知你开咪。 陈、oh, okay. 志扬你估错，上海者力家系超过100万台湾人。Alan 唱我明嗰个华人消费心态，好似作文写了 say， 一定要 drop T 唔识读的心字俾佢。陈志扬我唔系听郭文贵，我同朋友讲，早过博士几个月，宋中提出。无几耐我就已经有呢个结论，一直唔敢公开讲。 系你点解唔敢公开讲呢？又唔使负责任，香港又冇又有言论自由。喂，如果你系真系咁有独特嘅见解咧，希望你成日上嚟搞趣咧，就发表下留下言，甚至乎咧，你可以透过 Facebook 嗰、那个 嗰个 message 嗰度咧，你可以预先预约咧，你有啲咩独特嘅见解咧，可以放你把声入嚟，封 in 咁样，即系益下我哋都好啊。因为我哋成日都系听埋啲三四首嘅资料咧，即系假若你系即系有啲咁劲嘅，仲早过郭文贵嘅料咧，就即系不妨可以打嚟吹一吹，真系。咁另外咧，啊，而家270几人咧，你有冇意见咧？我再播多一次个 intro， 因为咧好多人咧播完先入嚟嘅，因为我播晒成个 introduction 咧，都系只不过嗰阵时都系得25人，咁咧呢度仲有几百个人咧都唔知道，冇几百嘅，有100几个人咧都唔知道九吹系啲乜嘢嘅内容嘅，我相信啊，因为咧唔知点解好多人都系觉得。啊！网台都系讲呢啲话题，都系讲政治嘅嘢有关啊，即系讲闹政府啊，一个宣泄嘅渠道咧，要嚟帮大家，即系帮个社会围下稳啊。因为有人帮你闹完之后咧，咁你又冇咁火，即系冇咁屈躁，甚至乎啊，闹少啲，咁样咧，某程度系好多网台咧个客观嗰个作用咧，都系维稳嘅，即系令到大家继续翻工嘅。咁我就唔会，即係因为我唔会嘥好多时间就专业咁样去做时事分析同埋讲一个论述出嚟嘅。即係我纯粹係即係我见到啲乜嘢，甚至乎有时我可能半日冇睇新闻，或者冇追一啲 Facebook 或者一啲新闻嗰啲 live 已经好脱节㗎啦。而家已经有咁嘅感觉㗎啦。咁既然我唔係全日都係 mon 住嗰啲立场新闻啊，Now TV 啊嗰啲咧，咁咧我就即系我唔能够一个好独到嘅讲法嘅。咁我独到嘅讲法咧，就只不过系我睇成个大环境咯，即系褪后1000步咁样，再望翻落地下。咁我用一个推演嘅方法，即系啲利益喺边咧？究竟个事情发生成咁样，咁究竟背后有啲咩人会做一啲工作，会令到？个社会咁样，即系我都系用呢种角度去分析一啲社会嘅时事咯。咁其他嘅时间我会做咗第啲嘢啦，即系可能会讲下影相啊，讲下摄影啊，讲下电影啊，讲下音乐啊咁嗰啲嘢嘅。咁我通常如果嗰晚咧，嗰日嘅九吹咧，揾咗一啲音乐人啦，尤其是音乐人咧上嚟做嘉宾嘅时候咧，就通常咧。跌到落两位数啊，或者百一二人啊咁样听 live 嘅，咁呢个就系因为大家误解咗，以为我一啲即系老消息嘅节目咧，就哇斩钉截铁，铁或银钩咁样讲出啊呢、这个美国呢、这个对香港呢个法案啊一定过噶啦，咁样即系大家因为听到咁嘅啊老消嘅咁嘅预测咧，即系大家真系想吊颈或者即刻 depress， 即刻想冚头埋墙啦。因为连老萧都咁讲嘅时候咧，就确系有啲服嘅，我觉得。即系我老实讲，即系我唔系顺扯，即系唔系好似丁蟹效应咁咧，即系因为顺扯咧，就令到我觉得唔开心啊。因为我即系纯粹系凭一个统计学嘅角度咧，就觉得连老萧都话香港人权法一定过硬咧，我就真系有啲唔开心啊，即系有啲屈结啊，简直系。啊，陈志扬，我唔知你讲咩喎，咩你估咩啊？你系咪想讲多次咧？睇下先，因为你嗰个字我唔知点解啊。 Alan 唱我明嗰个华人消费心态， 哦、okay, 好似 呢个读咗，呢个读咗系。 老牌几好啊 ，Jack Music M B 邓模式播多次，我听咗少少就。 哦 ，OK。 陈志扬梗系拍啦，呢啲嘢好危险，所以我讲嘢都系遮遮掩掩。陈地主好谂心，佢讲谂少啲啦。 喂，陈志扬又唔使你出个样嘅，你咁都怕嘅话，咁啊算啦，你自己选择啦。咁益下我添，谂住你啊，有啲秘密料，或者我可以同你变声嘅。 陈志扬，你睇睇江浙一大家人家文化同性格，好容易推出件事家蛛丝马迹。 好容易啊！你就觉得容易，我根本就唔知道你讲乜。即系嗰啲江浙人系点啊？同埋问题就系佢有咁嘅意志咧，即系佢有咁嘅意志去取缔香港唔奇嘅，以佢嘅性格啊。但系问题客观上系咪争咗块镜咧？有冇人信你啲江浙人喺共产党底下去做一个国际嘅通商？一个有诚信嘅商人呢，我真係唔撚信囉。 呢位嘉欣啊，希望你唔好嗌口号啦，不如你正正经经讲出你嘅谂法啦，好冇 ？K 大恩向你支持学生 ，K 大恩向你支持勇武 ，K 大恩向你爱民主和自由。 其实呢度多数都系咁嘅，唔使表态噶啦。咁因为嗰啲唔支持学生、唔支持勇武或者唔爱民主自由嗰啲咧，就通常都比较钉扯咗嘅。即系如果佢又系好似你咁样 copy and paste 一啲，你唔系 copy and paste 嘅可能，即系都系斋讲，但系咧又冇乜论述嗰啲咧，我通常都唔系好欢迎呢啲嗌口号嗰啲，因为嘥时间有少少。即系其实入侵嚟九出廿四都系呢啲人嚟嘅，即系长期入嚟嗰啲。 K 大恩向你有谁不盖民主和自由？ 咪就系咯，你自问自答做乜啫？喂，咁我都明嘅，即系。不如你正正经经讨论下啦，不过都有进步㗎啦，因为我见到你一句比一句多字嘅。咁我相信卡恩虚呢都系新嚟嘅，咁你又唔知道九七廿四系做啲乜，系黄系蓝你都未知啦，我諗系你喺度嗌口号嘅话。喂，咁播多一次我个片头啦，片头里面呢就个内容呢就系关于我系边个啦，呢个 live 里头有啲咩会讲啦。咁样嘅，咁希望大家听多次啦。我删咗支麦先。 九吹廿四，点子网台咁简单。品味、精致民心、情趣玩物、音乐、知性感受、意识、爱与恨、经验、民主、言论自由、开放态度，在香港土地讲广东话。你嘅主持人 Detective 人称探长。逢星期四晚上十点几，要接遇埋你，订阅埋个频道都唔会死。Stage 接就系我屋企，仲有 Facebook 个 page， 搜寻 Detective Sam 就 like 到，咪唔 follow 埋 IG， 入嚟睇下我嘅心思。 有人话窒，但我自己睇翻就唔窒，系咪因为你嗰个信号嘅问题咧？真系唔敢讲。咁翻嚟睇下 playback 先，晏少少。 喂，咁咧就系、是、之前咧有个朋友啊，系咪啊？哦，陶瑶咧，佢就系话有少少似打乌蝇机嘅感觉。咁、那个 background 同埋个即系都几似打机嗰个铺排嘅，即系个天咁样打，即系射上啲乌蝇机或者怪兽嗰啲，即系嗰类机啦。咁啊，的确系咧，因为首歌咧就驱使我拣呢啲画面嘅。咁啊，因为我都系嗰啲年纪读紧中学啊，中小学咁样个影响真系好大嘅。甚至乎我以前屋企开士多咧，系有得打台机嘅，即系两条友双打对打嗰只台机咧。咁咧就所以呢啲影响有大啦。咁影响埋我做呢只音乐嗰个 idea 啦。咁啊，好怀旧啦，攞啲声啊，甚至乎嗰、那个编曲啊，都好鬼怀旧嘅。咁呢只歌呢，我就都系见钱开眼嘅作品嚟嘅，都系曾经帮一个企业一条嗰啲 corporate video 做嘅音乐嚟嘅。咁嗰条片就唔我拍嘅，咁我就系负责做音乐嘅啫。咁呢就佢啲有啲机械嘅画面啦，即系个 background 又系蓝蓝地啊，渐变啊，即系都系有啲高科技啊，有啲 beam 咁样经过咁样嗰啲。我都系因为咁样，即系都系嗰种 feel 啦，就制作创作咗呢首音乐啦。咁我睇翻个时间都差唔多成七年前嘅作品嚟嘅呢个系。咁啱啦，即系个 copyright 我自己唔攞翻嚟用咯。就兼夹咧，就算喺呢度播音乐咧，都唔会有俾 YouTube 收个版权嘅问题嘅，因为只歌都系我自己嘅作品嚟嘅，因为我冇入四大啊嘛。 Carrots Y 熊猫顶拇指向上 ，C 七点解片头有啲窒，唔正做乜扫白榄，笑到碌地嘅表情 ，Boy cut fell back， 哈哈 ，Intro 好有教育电视 feel， 都系旧嘢咯。 Samson 加埋杜李华张相，有啲 cult 片味，齐白即系鸠吹咯，笑脸 ，C 七 drinks 唔系 drinks， 海水奶即系健康 嘅，唔 正紧唔中讲下儿时经历，饮山水。 我串咗个 drink 字啊，喂，多谢你呢、这个认字特警啊，咁我试下改翻佢先，真系衰相啊！好彩有个 project 未抌添，即系健谈节目啊！呢种节目又几好，几健谈啊！真系，即系关键时刻个健、啊。 河水浪人即系健谈节目，唔将紧唔中讲下儿时经历，饮山水。C 七可能系 YouTube 新问题，睇 live 睇翻早少少，上星期开始间中都会窒，只不过差几秒都窒就第一次。 系系系，可能因为个声大咧，就系所以窒咧。我见到标晒红色，咁啊，另外就系我琴晚睇翻嗰个，即系因为我剪条片剪咗两晚嘅都，咁咧就我睇翻我究竟有啲咩 miss 咗 cover 唔到嘅咧？我记得有一样嘢，我系个内容冇 cover 到嘅。咁啊，讲儿时啦，即系讲旧时香港啦，又有啦，鬼故啦，同埋摄影啦，音乐啦。我仲有啲咩未讲嘅咧？好似我记得有一样嘢冇打落去嘅。咁所以我记得如果我再改埋个 drink 个字，喂，不如咧你阿 C 七咧，不如你。帮我再及多次啊，即系 proofread 啊，睇我仲有咩错字啊？ 粤国呢班系雷， 但系全话 有人捐人仔咁恐怖，谂起有次你开 live 有古怪电话打嚟。 哦，嗰、那个唔系人仔，唔系人仔嚟嘅，嗰、那个系yen 嚟嘅，佢话，因为 yen 就系、是。但 yen 但大陆钱人民币唔系 R 字嚟噶嘛？点解系 yen 嘅？ 即 系我知点解咧？因为嗱，如果系广东话咧 ，yen man 币咁样就 Y 啦，系咪？咁但系人民币系 R 嚟噶，人民系咪？我系咪噏？即系我冇乜常识啊。但系个符号系有意思噶嘛？背后。咦，但系美国嗰个 dollar 系 D， 点解有 S 嘅咧？有冇人知啊 ？S 一动嗰个咧，喂，有冇人知啊？有冇你有啲高人？我知道，咁但系点解系 S 啊？我知啦。全世界都系。点解啊？嘛，而家问唔系全世界都系咁？有冇人知道？快啲答啊！嗱，呢啲通识咧，我真系好想喺度学识嘅，因为都唔知点解美国个 dollar S 啦。咁 咁香港系美元挂钩咯，你咪当。咁啊，譬如个磅咧，即系个 pound 点解 L 嚟嘅咧，又唔明啦。咁啊，我好似见过啲货币 R 一动嘅，系咪嗰啲卢布啊，定唔知？我唔肯定喎，就系我记得有嘅。 C 七好啊 ，Brad Pitty， 吴尊娱乐圈趣闻，炳荣吹海 ，Well 系 冇色情性教育，齐白。 娱乐圈趣闻好似冇摆落去，等我睇下有冇位再加先，因为都加得几密下噶咯，都。因为我如果加把声，我就加埋字咧，咁可能因为而家啲字已经排密晒噶咯。 炳荣吹海， 啊、除咗中间有杜丽华嗰 part 咧，就因为一个过门嚟嘅，咁我谂住过门又唔好系咁好 hardcore 咁出字，唞唞咁解啫。 炳荣吹海 ，Well 处理冇色情性教育，砌白 RMB 陈志扬唔好信美国，亦唔好信台湾。如果杭州湾推搭上一个台湾，会系点？上年蔡英文突然叫台湾人积极学英文，空穴来风，未必无因。C 七家阵翻睇会跳片 ，download 咗再睇。 啊，嗱，陈志扬，你用呢个谂法去估，就个因就系咁样啊？你觉得有冇啲？即系呢个有少一厢情愿，我觉得。Anyway， 咁啊，你啊长篇大论，咁我揾 Siri 读咯，你唔敢读，你慢慢打咯。C 七头先，唔系你成日 drag 翻转头，睇下会唔会都系窒啦。啊，好似睇紧 live drag 唔到，希望睇翻唔窒啦。哦，远，原来系个 Y 系。日文 yen 就是 y 啫，咁但系人民币几多元？哦，即系用个单位嘅。咁美国系 dollar 都系 d 啊，咁但系用 d 咧，点解唔用 s 咧？点解？ 喂 ，Cafel 的是中间两画系人仔 y， 中间一画系日元 ，Chinese 是日元 j p y 和人民币 c n y 的货币符号，这两种货币的单位都是元，简体中文元每元，繁体中文元日语元，日语发音为罗马字 n， 日元符号由拉丁字母 y 和平衡水平线组成，使用拉丁字母 y 的原因是因为元的中文和日语在英文中的拼写与 yen 和 yen 的起始字母都是 y， 叫 Brit， 原来我捐咗人仔，笑爆咗日。 哇！如果你捐咗人仔，就好多钱噶啦，嗰度即系喂咁啊。另外就系、是、都冇人讲到 S 系咩嚟嘅咧，同埋 L 咧，英镑系点嘅咧？系咪又系同拉丁语有关嘅咧？咁啊，系、其实我应该咧喺个啊，都唔系几好，算啦。越谂越多啊！ 六 点 天 堂啊！系咯。喂 ，hello 啊 ，Swallow Store 啊，喂，新嚟嘅喎，你未见过你喎，喂，你点样入嚟嘅咧？可唔可以简单讲下咧？ 陈志扬具体细节，我写好一次发俾你，依家敢逐忽讲，可能你哋睇到九唔得八。 哦 ，OK， 好啦，喂，有冇人知道啊 ？Hiltran 喺边咧？即系我担心会俾人拉咗，无端端失咗踪，咁啊。我得啊，我 review 下得啊，有边个唔喺度先？咁啊，另外一个转接啲嘅证明咧，九七廿四嗰啲除咗 Alan 张之外咧，都冇乜后生仔，因为好多后生仔咧，即系正如头先我唔知边位讲嘅咧，就系话冲嘅就拉得七七八八，我就唔觉得系咯，七七八八，我谂而家都系四四五五嘅啫，咁我谂都系。因为啲差人又加入咗，又多咗啲人冲咧，或者多咗啲人暴力咧，咁佢直头系补充一啲嗰啲勇武嘅劳动力啊！我觉得警察，咁警察已经人唔系多啦，仲要加多啲人去勇武咧，咁样啲人喺边度嚟嘅咧？究竟咁啊？一阵间会讲下，继续讲下啦。 Kevin Lee 收人民币有咩问题？反正都会跌到扑街价啦，而家唔收就笨咯。原居民老探你好 ，John 亮又喺度。 喂 ，hello。John Low， 喂，有喺度啊 ！John Low 就系 Hiltran 啊，唔系啩？咁啊 ，Kelvin 话收人民币有问题，反正都跌到扑街，我唔收啊版，啊即系我冇得选择收唔收噶，即系总之 Super Chat 我系要收噶啦，真系好被动嘅都系。咁咧，不如大家讲下咧，即系点解会有人 Super Chat 咧，又要嘥少时间咧，介绍俾啲即系解释俾啲新入嚟嘅朋友听咧。咁咧，狗吹咧就从来或者将来咧都唔会系一个。收钱嘅节目嚟嘅， 咁咧就係、是、只不過係個 concept 咧，就好似大家坐埋一齊喺度吹水，去卡拉 OK 或者去酒吧咁樣。咁咧我係 host 咧，咁次次都係我俾錢咁解嘅啫。即係話燈油火蠟租金電費同埋嘢食各樣都要錢嘅。咁咧我都好願意或者好樂意自己出嘅呢啲。咁咧就冇人工噶啦，你估真係？好似啲大婶咁样话，逢亲啲社运啊抗争者咧，都系有钱收嘅，系有啦。咁我唔排除有啲人有嘅，真系。咁咧，以前我都系为咗钱嚟开咪嘅，即系喺 D 1 0做，喺DBC 做嘅时候。咁而家咧就所有消费都系自己俾嘅。咁咧就有啲朋友咧就即系听到好投入嘅时候咧，就想耐唔耐我即系争俾钱咁，有啲人都中意，即系譬如去 K 埋单嗰阵，咁又或者有啲人一齐夹钱噶嘛，咁所以如果大家乐意，又或者好投入嘅话咧，就请你咧就喺画面嘅左上角有啊 QR code， 一个咧就系 PayMe， 一个咧就系 PDF 唔系 PSD 啊，唔记得咗，即系总之叫转数快啦，即系任何香港咁多个。銀行咧都可以透過呢個 QR code 咧去入到錢落個户口度嘅，咁啊跟住咧就 HSBC 啦，有啲人又信唔過嗰啲網上付款，咁咧就要親自去銀行嗰度入錢嘅，咁啊有個 HSBC 户口啦，咁啊 PayPal 咧就方便啲海外嘅朋友咧就 sponsor 9724嘅，咁啊就係、是、咯，就係、是、呢幾個渠道咯，咁啊當然 Super Chat 都得啦，咁但 Super Chat 咧就好开心嘅，你见到有啲彩色嘅 tag 咧就会弹咗出嚟，甚至乎咧你讲一句内容咧，譬如嗱，其实 super chat 就好适宜叫口号嘅，即系譬如你想嗌口号嘅话咧，就喺 super chat 嗰度好精简咁嗌几个口号咧，咁啊大家会睇得清楚啲嘅。咁咧就但系平时讨论嘅地方咧，我就唔系好建议嗌口号嘅。咁所以就系其中一个付款嘅方法啦。咁啊呢个就适随转变，咁啊纯粹系好自发嘅，又唔系。点唱嘅咁样，咁大家识做啦。如果你真系好投入嘅话， Swallow Story 气探长陈志扬具体细节我写好。 OK OK。原居民啊，喂 ，Hello， 第一次见你，你仲有个港英旗个个唔系，即系香港旧香港嘅徽章。 原居民老探你好， 主 管两友喺度 ，Alan Chong Chong 啊，唔系 Chong。Swallow Story、 okay， 我有 subscribe 你嘅 YouTube channel，Lanking the Chill Lantern 同 Key 细佬原居民警察啲人点女心照啦 ，Alan Chong 都好灰，有人同同学讲， 我唔明你点讲添。Lanking Mai 啊 ，I'm Tony， 哦、你好啊老通，喂你叫原居民啊，你叫咩啊？你叫 Lanking Mai 啊？点解改咁嘅名字啊？喂，老通，你都有听 live 噶？ 原居民警察啲人点女心照啦 ，Alan 唱都好灰。有人同同学讲起，行又行过，对话中嚟个蒙面，打又唔敢佢哋打，佢哋有枪都唔知点行落去。市场条数系拉咗2000有多，但系好多人都系被狗拉，唔会起诉。Brad Pitt 点解被割颈单嘢告得咁轻？被怀疑割中公案，唔 Jan 我怀疑 Hugh Chu Lang， Hugh Chu Lang 知道自己 Hugh 得滞，以改名之后做咗 C D Ron， 眼睛紧闭嘅笑脸，讲 , 笑。 喂，系啊，Alan， 即系嗱，年轻人就太年轻啦。咁其实我嘅年纪同你嘅年纪咧，差一倍都唔止嘅。咁相信即系你唔使咁灰心嘅，因为历史系用时间嚟砌出嚟噶嘛，即系唔系睇一本小说或者读一个课程咁快嘅。咁我相对比你乐观嘅，即系我都明白。你呢个年纪咧系比较悲观啲，甚至乎有好多人即系唔开心到一个点，做出一啲傻事。咁但系我觉得今次只不过系一个过程嚟嘅，即系你作为呢、这个呢一代咧，即系我就即系对你哋呢一代嗰个行为咧，我系好赞赏嘅。原因就系我哋以前咧，因为搵食又容易啦，大把机会啦，就令到我哋咧可以咩都唔使理嘅。即系甚至乎连社会政治咩都可以唔理嘅时候，咁嗰个恶果咧就 累咗你呢一代啊！即系上一手用完个厕所又唔冲，又系咁抌啲厕纸落去嘅话，到下一手屙嘅时候咧就爆翻出嚟，即系好难受嘅，我都明白。咁但系个厕所爆咗渠之后，佢唔会唔复原噶嘛。咁都系要，thank you 啊！咁都系嘥啲时间，或者即系你哋已经做咗好多噶啦。我相信即系分工合作，甚至乎唔同嘅人去做啲唔同嘅岗位，我相信。嗰班當權者佢都會有一日老，有一日會死，而佢嘅承繼嘅人咧都唔會一樣嘅諗法。咁我即係我覺得係呢樣嘢，我唔太悲觀咯。即係希望你即係將你發生緊嘅事咧，即係可能你冇耐性啦，但係佢唔係一本書咁短咯，佢係流長，仲有好多年。即係每一個革命咧，或者每一個改革咧，都會嘥一段好長嘅時間去令到。好多人改变，首先由质变变做量变，其实已经发生紧噶啦。你谂下个质变就系呢一代人都变晒，佢哋学嘅嘢唔同啦，佢哋打机大噶嘛，咁好彩咧，我都有学人打下机咧，即系所以嗰个当中嗰、那个谂法或者嗰个逻辑我都明白多啲嘅，比我嘅同辈。咁嘅时候，我相对明白你系做紧啲乜啦。咁啊，同埋你哋对一啲管束嘅势力或者管束嘅内容，同我哋嗰一代好唔同嘅。我哋呢一代同你一代最大嘅分别咧，就是、我哋呢一代咧听话嘅人有运行，唔听话嘅人咧就死得好惨，甚至乎喺社会度冇地位嘅。咁我啱啱夹喺中间啦，即系我又唔够你哋嘅唔听话，但系我又比我同辈又唔听话好多嘅。咁所以我即系似乎好似睇通咗好多嘢咁样啦，相对同埋我个人相对开放啲啦。咁所以希望你唔好咁 down 啦，因为即系你幻想下韩国咧，20年前咧都系同香港一样啊，即系周街都系示威啊，追追逐逐，甚至乎10年前都仲系零星嘅示威，嗰啲学生咧都走出去喺啲旅游区。都掟汽油弹啊！因为我对上一次去韩国都10年前啦，咁咧我都见到系有成班防暴拉人嘅。其实韩国嘅防暴咧，比起香港仲恐怖啊！因为香港嘅防暴顶到用警棍啊，拉到先揿低你啊，揿到你窒息啊。但我见到嗰啲防暴咧，搵个盾嚟凿嗰啲人条颈啊，兜心口凿落去，即系仲残忍嘅。希望。香港警察唔会发展到咁样啦，因为个盾好硬净噶嘛，佢平时系冻我哋，但系又作人，我谂下几恐怖啊！咁我呢啲啊，梗系唔系教佢咁样做啦，即系我冇个能力啦，但系好恐怖嘅，真系。咁所以，今时今日嘅，即系我有少少评论啦，我觉得咧，我听到好多唔同嘅网台咧，尤其是老嘢做嘅网台咧，佢哋都成日都攞自己嚟做一个核心嘅。就觉得啊，几时应该收一收手啊？啊，又个国际又唔系咁睇啊，又你哋会影响到人其他啲抗争者啊。咁我觉得牺牲嗰班都未出声，即系我哋摁摁脚喺度指点点，我真系觉得，即系呢个世界唔系得老人先系智者咯。我认为，因为老人佢睇个社会，佢学识嗰一套，同而家发生紧啲咩事，大多数人系点样谂嘢嘅。嘅持份者系唔均等噶嘛，咁变咗即系，我觉得我有咁嘅态度咯。我的态度就系、是，其实成个社会咧，即系个岗位人都唔同嘅。咁细路仔冇乜枷锁，有体力，咁用咗自己呢一样优点，或者佢啱啱有嘅嘢，即系可能佢自己觉得咩都冇啦，净系得体力同埋冇包袱。咁你咪做出一啲冲击嘅行为囉，咪做出一啲破坏嘅行为囉，因为要改变㗎嘛。咁但我哋老嘢，我哋又风凉啦，我哋又唔会走去冲，又唔会俾人打，即係尽量唔想俾人打，或想唔想俾人拉。咁我哋咪有食脑囉，即係諗一啲计仔啦，又或者去協調啦，或者死定把口说服返啲同辈啦，甚至保咗咁样开个 live, 咁样同人倾下计啦，咁样。即係我哋只可以做到咁样嘅。咁所以我有时听到嗰啲指指点点嗰啲网台咧，我真系好反感噶。即系尤其是有啲觉得智者啊，觉得自己学者啊， 觉得自己食盐多你食米啊，即系可能我都系，即系虽然我都系呢啲年纪，但我都好难听得落去嘅，即系我发觉。咁所以，我觉得你作为一个老嘢，作为一个智者，你唔系净系指点人哋做乜噶嘛？你可以同时人哋做紧嗰啲嘢嘅时候，你又做翻你能够做到或者你做得好好嗰啲嘢，咁成个运动或者成个社会先会因此咁样改变噶嘛？即系我哋已经攞咗着数啦，之前。咩都唔出声啦，哇！老板做衰嘢，你又唔出声，你又由得佢啊？即系食君之禄啊，为咗份粮啊，为咗唔会冇嘢做，为咗自己成就。我哋呢一代系非常之自私嘅，尤其是我啲同辈非常之自私，自私到爆屎渠啦！啊，你又唔使屙啦，因为你已经唔使去公厕啦，你有自己嘅厕所啦。咁但系你以前屙嗰个公厕咧，你整到塞晒爆晒屎渠，咁啊啲细路仔走去发脾气啊，或者。拆咗厕所啊，都个爆塞住晒咁样，即系你又话人哋破坏公物咁样，所以即系希望嗰啲不过希望又系指点点，即系我都唔会指点嗰啲老嘢啦，但系只不过我讲出我嘅睇法啫，只不过系咁唔知点解好得意嘅香港人，即系你唔走去闹佢，就当你系走去鼓励佢或者去支持佢，咁我都系支持同埋鼓励嘅，但系我唔系拱佢出去死咯。即系有人话过呢种讲法，拱佢出去死嘅。喂，啲僆仔，大家都有自己嘅独立思考，就系正正同我哋唔同啊嘛。即系而家嗰啲老嘢，甚至乎蓝丝啊，黄丝蓝丝到，都成日都希望有个大台。原因就系佢长大嘅时候惯咗俾人指指点点啊嘛。咁甚至乎蓝丝都成日幻想背后系有CIA 喺度教嗰啲人去整路障啊，教嗰啲人去放火啊，甚至乎背后咧，一定有个恐怖嘅组织喺背后啊，咁样，即系我觉得啊，除咗你咁谂法，系咪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咧？佢哋完全系唔会谂呢样嘢。你唔识呢啲而家嗰个规矩，或者唔识个世界变成点，你咪虚心学下，究竟啊研究下佢点解会发生到今时今日呢个地步咯？你唔系单单就用你自己嗰个经验。就对号入座，就觉得嗰啲人做呢啲嘢一定系咁样噶啦，咁样即系话海南岛嗰啲土著，当未见过鬼佬嘅时候，净系睇过第一滴血嘅时候，当佢见到 Candy G 嘅时候，都以为 Candy G 系史泰龙啊嘛，一样嘅就觉得呢、這个，所以即系大家虚心啲，见识多啲，学多啲嘢啦，不如。 我两友喺度 ，Alan 长虫啊，唔系长 ，Swallow Store 我有 subscribe， 读咗啦，对唔住。 市场条数系拉咗2000有多，但系好多人都系被狗拉，唔会起诉。Brad Pitt 点解被割颈单嘢告得咁轻？被怀疑割中公案。Jan 我怀疑 Hugh Chu Lang 知道自己 Hugh 得滞，以改名之后做咗 C D Rom 眼睛紧闭嘅笑脸。讲笑 ，Lang King Mick 又话做 Charlie。大家好 ，Man Man 开开铁探 Lang King Mick， 多谢你哋嘅年轻人，辛苦晒。C 7:31:32，26红红探长好，大家好。 啊，多谢你啊。 真系好 sad。Kevin Lee 根本呢隻游戏就唔好玩，但既然你哋选择咗去玩，咪睇下可以掘到几多关咯。陈志扬估计韩国人抗击打能力远远比香港人强。2006年 WTO 我全程有拍，韩龙体质超劲。2M High High 探长 C 七黄世泽讲香港系转紧 US 河水 line。Good what is the origin of the dollar sign？ 有美元历史，源自西班牙美国贸易。1770开始作为记账用符号。原居民有冇听过神区？是其是非其 A？ 吓唔卵系啩？我听过都戇鳩喎，我觉得呢啲人，即系我听过呢个名啫，同埋听过有一次有啲人 forward 佢讲嗰啲嘢咧，我觉得都系黐卵线喎呢啲人。Dollar sign 个历史源自西班牙，我都知道一定系比较早啲文明嘅国家啦。咁但系点解用个 S 咧？多啦 sign 个 sign 系咪咁意思啊？应该又唔系啦。有冇人讲俾我听 S 点嚟咧？同埋咧 ，gossip 咧，我系 Google search 过嗰个串法，佢又即系俾佢点咗啦，系咪？即系我打个我串个 gossip， 点知佢又解到喎？系佢冇矫正我喎，咁原来两个 S 嘅，咁另外就系、 陈志扬啊，其实我觉得唔系净系靠体能嘅，我觉得组织能力同埋个 timing 都好紧要嘅。我觉得香港嘅抗争者咧，可能你会觉得个抗击能力系唔够韩龙咁劲，因为人哋真系耕开田噶嘛。咁但系香港人嗰个策略咧，我觉得绝对系好过韩国人嘅。即系因为香港人比较灵活，同埋变通，同埋散水又快啦，可以有待改善啦。我觉得香港个抗争系唔好妄自菲薄，我觉得迟啲都能够输出到国际嘅，尤其是街头嘅游击战添啊。因为俾人拉嗰啲啊，当交学费啫嘛。即系点解俾人拉咧？哦，因为拆咗，挂住望咗电话，走慢咗两步就俾人拉咗咯。咁呢啲都一个进化嚟嘅。喂，几个月之内由和理非进化到咁，即系你唔系咁都要妄自菲薄系嘛？黄西泽仲有写嘢，有开麦嘅原来。 我知道有写嘢。 因为佢讲法。即系懒型啫嘛，咩改咩转跟 OS， 我唔知咩个代一代代代都个 OS 都 update 噶啦。阿六八九同阿林郑月娥都 update 咗噶，有少唔同噶。 Now kind Haruki Miura 最吸料是好看培训拍网路，咪 咩啊？你讲咩啊？唔明你讲乜？呢位Yukini 嘟嘟嘟嘟嘟读唔到啊，太多发音啦。新嚟噶咩？及了是好汉啊，唔知你讲乜啊？同埋每次咧都要同一啲新嚟嘅朋友讲声咧，即系假若譬如阿 Linkin 咪咧就老通啊，你唔好净系答一句啊。虽然我同你真系 friend 嚟嘅。咁你好似倾紧偈咧，你有咁嘅一问一答咧，就好自然嘅反应。但只不过咧，因为我以一敌十咁样咧，同埋有半分钟以上嘅时差咧，当你答我嘅时候咧，我唔知道你系答紧我边一个题目嘅。咁所以咧，为免大家嘥咗啲力走去打字，如果我又唔明你讲乜嘅时候咧，咁希望大家咧就将完整嘅句子咧。就加入去，即系打埋落去，咁我先知你讲乜嘅。咁但系而家多数人都晓噶啦。咁啊 ，Tony 可能系新嚟嘅，咁啊都要讲一次。 女决好同意探长你对年青人和五六十年代我也是人的看法。与民神区只系另一个郁闷。但香港人至少有争取过，得与失都对得住自己。神魂海会追随者下探歌，区凭其实唔寒。Clifford 其实唔韩龙劲，喺嗰时嘅黑警无敢疯狂。 系啊，呢、這个都可以咁讲啊。其实韩龙咧，佢哋营造嗰个势啊，好似好卵劲啊，整个火车头出嚟，搵啲铁马。同埋當時嘅鐵馬咧，就隨手可得啊，因為當時警察都冇咁alert，咁啊同埋嗰陣時 G 幾啊，我記唔記得 G 四係嘛？嗰陣時就係咁咧，就好多嗰啲鐵馬咧，就俾佢哋做工具嘅。咁同埋警察都唔敢打佢嘅，不過警察打佢都可能仲大鑊。當時咩事？喂啊！咦？啊！呢位 C.O. 呢即系阿肥啦，喂，多谢你啊！头先呢个 Super Chat 啊，唔系呢个系 Pay Me， 好啊！呢个充分利用高科技啊，果然人老心不老啊！可能你咁样听都唔开心。Nana 上嚟坐啊，咪上。Nana 呢几靓 Nana 个样。睇下得意啊！望镜头啊！可能冻冻地，你不如快啲搵个电毡俾佢啊 ！Sharon Chang 开探长 ，Red Pit 西班牙等 East Spain 砌白，点解我记得以前系 S 两栋架？我记错 嗱 ，S 两栋咧，好似系漫画或者迪士尼嗰啲，因为唐老鸭成日都同嗰啲钱有关嘅，我记得。即是他贪钱的嘛，他是财主来的嘛，那个角色。 咁所以咧，因为卡通咧，佢为咗唔想同现实混淆咧，佢就所以卡通片里面先 S 两栋嘅，好似系即系我细个都系我问过同一个问题，读小学嘅时候，咁你知啦，小学老师可能系急都唔定嘅，咁我就信到而家咯。有冇人解释到佢 S 两栋同 S 一栋有咩分别咧？因为 officially 咧银纸上面 S 一栋噶嘛，咁大富翁嗰啲银纸 S 两栋嘅，咁我可能直此。分开认真同埋玩交咯，我相信系。 齐白，点解我记得以前系 S 两栋噶？我记错，宇文韩龙又当过兵。原居民，我想问下，啲人用今次严重破坏香港经济，我哋点样反驳？喂 ，Cafe Back， 我估咗啦，想用 S 系指白银啩？估咋？ 白银系咪 silver？ 白银又唔系 silver 喎 ，silver 系银啫。啊，白银系咪即系同一样咧？真系唔知道。啊，都好啊，大家估下估下，有冇 Wikipedia 都冇啊？呢个系咪？咁啊，另外仲有原居民，我咪识你嘅咧。阿老通就好似系阿 Linking 麦啊嘛，系咪？咁啊，原居民好似好熟咁喎，呢个感觉。喂，咁啊，啲人用今次嚟破坏香港，严重破坏香港经济嗱，你可以答佢咧。其实咧，今年嘅 Q 一咧，财政司已经出嚟咧，就鬼怕未枕咧，就系话今年嘅经济好难过噶啦。咁咧。同埋大陸咧山水厚，咁所以咧嗰啲熱錢同埋嗰啲遊客咧就已經根本就落唔到嚟，即係佢唔放啲人落嚟，因為驚啲錢外流咗自己，即係外流咗之後咧，嗰啲國民啲錢都呃唔到啊！點解咁講咧？因為咧以我所知咧，內地嗰啲居民嗰啲佢哋有啲投資噶嘛，即係類似我哋嗰啲公積金嗰類咧，已經爆曬煲噶啦。想攞錢攞唔到㗎喇，咁咪嚴重缺錢，咁佢就唔想再放啲錢出去走資出去，一毫子都唔想放㗎。咁於是乎呢，咁預測呢今年嘅經濟呢非常之差㗎喇已經。咁今日破壞嗰啲嘢當然更加一步使多啲錢啦。咁但係今日呢啲你當係投資囉，即係今日破壞咗，譬如破壞咗嗰啲幾十里嘅欄杆啦，或者立法會要重新裝修啦，甚至乎其他人都要裝修啦，咁樣即係呢啲只係一個投資嚟嘅。但如果呢個改革成功咗之後咧，我哋香港嗰啲撥款全部都係經立法會嘅時候，嗰啲慳咗嗰啲錢先得人驚，你知唔知啊？即係香港派咗十幾億俾嗰啲每一區嘅區議會去起一啲嘢出嚟。十几亿喎、啊，大佬！喂，如果你就咁悭翻呢十几亿，嗰啲系完全冇用嘅，即系大家每一区都有一个大白象工程，或者起条行人天桥，唔知边度博到边度咧，个钱咧就系同当时起天青马大桥一样咁贵嘅，系行人天桥啊！咁如果你有效能嘅阻截咗呢啲乱咁使钱、乱咁俾大陆偷钱、乱咁俾香港嗰啲有关嘅建筑商走去呃钱嘅话，其实呢个当系投资系好低嘅投资添啊！你谂下嗰啲讲亲亿亿声，而家香港个偷钱嘅情况咧，就系博你哋对一亿嗰个概念啫嘛。即系对我嚟讲，你俾一亿我同埋俾两亿我，对我嚟讲冇乜分别噶，真系。即系因为我对一亿呢个概念，我幻想唔到自己有咁多钱。咁我谂好多香港人都系，所以喂起个高铁就百几亿，大佬嗰百几亿你受唔受惠到呢？你仲多一个恐惧，仲惊佢个地下捐啲解放军出嚟。喂，呢啲钱如果我哋有个有效嘅政府啊，可以监察到啊，悭到呢啲钱啦，嗰度百几亿啫，你难保将来有啲咩要抢钱啊？大屿山填海啊，同埋新界又唔知搞啲咩啊？即系而家呢个只系投资嚟啫，所以个概念咧，即系我即刻答到你啦，就系、是、今日呢个运动咧，就系为将来。有一个公正嘅社会，成唔成功一回事，但系你唔争取就注定失败，讲晒噶啦已经。希望帮到你啦，袁居民。 为 Cafelback 我估咗 sign 用 S 系指白银瓜估咋 ？C 七十美元 symbol actually comes from a hand written an abbreviation for peace now in old Spanish American books。C 七不是 update OS 意思换 OS 语文西班牙加泰独立分子都失机场。C Y 控探长好，大家好。 群 雄我一直觉得皇世泽系皇之版屈荣贤 ，Vicky Choi 只系希望现在可以和李飞点。因上星期的参议员林郑原本会见，但最后冇见那位，有讲过太暴力的话会影响其他参议。因大陆都在不停地游说着他们的康康系唐老鸭俱乐部，系唐老鸭个阿叔陈志扬，我讲韩龙劲喺从体格角度出发啫。如果香港家年轻人有佢哋咁好力，我哋就唔使咁忧心。陈志扬大陆经济差咗好耐，依家浮面砌白系元朗行人天桥十七亿 L S， 另外好相信香港人今天嘅运动会成为全球历史、经济、政治等嘅教学题材。 人类学都系题材啦，即系点会有啲人呢即是反送中条例，根本上啲后生仔佢影响系好细嘅，咁反而系嗰啲咧，即系嗰啲爱国贼同埋嗰啲盗国贼，成日翻大陆做生意或者喺大陆非法勾当嗰啲人，先至好怕俾人哋拉翻去嘅。咁但系就偏偏系嗰啲人咧，就走去反对人哋出嚟帮佢嘅，即系呢个系喺人类学嚟讲咧，即系人类学加社会学都一个。好好嘅 case study 嚟嘅，我认为呢个系咁啊。通常大家讲啲我都认同啊。头先咁啊呢位Tricky 咩 Choi 啊，唔系抄喎，再消化先。 Vicky Choi 只是希望现在可以和李飞点。因上星期的参议员林郑原本会见，但最后冇见那位，有讲过太 喂林郑原本会见。但最后冇会见，但你竟然企喺林郑嗰度谂嘢嘅，咁得意嘅点解？ 有讲过太暴力的话会影响其他参议员，因大陆都在不停地游说着他们的 太暴力的话又影响其他参议员啊？我就唔认同啦呢、这个，即系太暴力，但系我觉得反而大家又同啲美国嘅人去宣传下咧，即系啲警察断正咗好多镬咧。太暴力嗰啲咧就一定拉唔到嘅，嗰啲咧戇交交喺街度跑下跑下，甚至乎咧口罩冇戴又俾人拉到嘅。咁其實好明顯，大家都知道好過分暴力、好極端暴力嗰啲根本就係差人嚟噶嘛。咁點解唔嘥多時間去宣傳下呢樣，就走去斬腳趾避沙蟲啫？老實講，香港人啊，即係真係抗爭者啊，佢哋嘅暴力指数真系远远低过嗰啲扮示威者嗰啲嘅，即系呢个好明显嘅根本就，咁所以你叫啲人唔好咁暴力，你不如索性叫警察唔好咁暴力啦。即系我觉得啊，点解你咁得意会企喺个权力嗰边讲呢啲说话嘅咧？咁得意，呢个系 case study 嚟嘅，我认为。喺加泰隆尼亚都系塞机场啊，即系。我哋又互相學習啦，因為加泰隆尼亞上次獨立都係拖人鏈嘅，咁當然又唔係發明啦，好似係波羅的海啊，定唔知咩波多黎亞，你唔記得咗？波羅的海嗰邊發明噶嘛，聽講。咁我所以咧，革命係要輸出嘅，好多唔同方法，大家唔同，即係因為成個世界最主要就係嗰個資訊發達之後帶嚟嘅一啲唔一樣嘅諗法咧，我覺得香港啊相對比較 update 啲咯。 群雄早排葵芳个山坟阵劲搞笑，陈地主终于有人睇到我琴日回记文去了解一下围景 ，D cam 睇下影唔影到去海滨记录中。原居民但是搞到商铺食肆执笠，多人失业怎办 ？Kevin Lee 啲经济一早就已经系衰价啦，根本就留唔到落 D 年轻人身上，所以班年轻人咪上街咯。你明唔明啊？贺瑞奈同意 Kevin Lee。 嗱，其实原居民咧，我唔知你咩心态啦，即系商铺食肆执笠，多人失业。怎么办啊？即是这个不是我们办的，大佬，我们是市民来的。即是我都是你都是那个通啦，都是企在一些权力那边想嘢嘅。咁啊这个不是错的，即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咁但是这个只不过一个表征来的，即是一个人发烧呢，他为什么会发烧呢？因为发烧不是病来的嘛，发烧是一个表征来的嘛。咁你又不理他发烧，就成日在怪责啊，你成日即系你又成日净系怪责，譬如你个仔啊唔着衫，着小衫又冻亲又发烧，但系发烧有千几个可能噶嘛？可能你个肠道发炎溃烂，又或者你个脑撞到， 你好多身体嘅毛病咧，都系透过发烧去表达俾你知嘅嘅时候，咁你仲系怪佢发紧烧啊？咁你梗系走去研究一下点解会令到佢发烧？咁你发烧嗰日翻唔到工，哎呀死啦！咁翻唔到工咧，咁样又搵少少钱啊？咁啊，你话点办啦？咁样咁冇人会咁谂嘢咯，我相信。咁你梗系嗱临谂下你点解发烧，睇好个病，唞多两日，你先第四日先去翻得工。呢、这个过程嚟噶嘛？咁你点解会将一个表征呢个现象，去走去怪责嗰啲人，令到有呢个现象咧？你点解怪责你嘅白血球走去医病，而唔系怪责点解会你有个病喺内在，令到你发烧咧？咁样即系我会咁睇咯。即系具体啲嚟讲咧，即系你讲紧嗰样嘢，根本比起成个社会。是微不足道咯，即系嗰啲人牺牲咗，梗系唔好彩啦。咁有啲人行街都俾人拉，咁你又唔讲下嘅？点解？即系你又唔觉得嗰啲系大件事咧？甚至乎有人轻生，好抑郁自杀死咗啊！你又唔关心呢啲，你关心嗰啲铺头执笠。我亦都听过有啲老板咧衰败游泳啊，执笠都赞成啊。即系我都就嚟执笠啦，我间公司，因为我原本接到啲 job 全部冇晒，系突然间冇晒。咁但系我唔通我后悔？我支持过呢个运动咩？我绝对唔会咯。 陈地主个美国议员都有讲示威者嘅暴力，佢会理解智慧。会 cut fell back 太暴力会影响美国参议员都不及卢肖讲估计法案通过无悬念，嗰下大镬。Total Ultraman 收$96，有说源于以前西班牙币 pesos 的简写手写，有开始实际写用是1770年英美文书中美元两行。有人说如果用 US 合在一起变成两行的美元，又有说美元两行古早时识别美国驻金局的印章。 哦 ，OK。嗱、啊，好清楚啦，又有一个通识啊，但系读完我都唔系好明点解要读多次啊 ，sorry。 美元有说源于以前西班牙币 pesos 的简写手写、哦，有开始实际写用是1770年英美文书中美元两行。有人说如果用 US 合在一起变成两行的美元，又有说美元两行古早时识别美国驻金局的印章。 哦，明白。咁啊，另外阿 Oka Fairback 话咩太暴力。喂，其实咧，所谓太暴力咧嘅背后咧，就系、是、根本警察，无论系我哋信佢嘅层面，即系个信任度嘅层面，同埋我哋嘅行为嗰个层面咧，佢已经冇咗执法嗰个功能啦，已经。咁于是乎，保护自己系其中一个讲法啦。咁同埋所谓嗰啲私了，我就真系未见过嗰啲黑衫嘅人系无端端会打一条友嘅。根本就是那些人出来挑机，甚至会立架撑，甚至乎埋怨啦，而家升级到，即系我唔可以唔认同嘅，即系譬如埋怨过唔到马路啊，即系闹人啊咁样，咁啊挑动呢个情绪底下咧，俾人打嘅，我谂系升级咗嘅，即系以前可能立架撑或者打人或者狮子狗，但系而家咧埋怨下都俾人打咯，即系其实我觉得呢样系唔完美嘅，埋怨下咪由得佢咯，即系到佢走去破坏啲。玲珑场啊，甚至乎系打人啊咁样，先至私了咧，我都咁就完美啲。 Ruby Corey 比路比 Hi 探长路过 ，Long time for 声狂，希望各位有心人开个 Twitter account， 尽量 follow 外国人，把香港黑警的罪行传去外国，最好有 footage 吸引人。喂 ，Cafel Back 个屎差，但系各好多食肆开业，原居民我不是站住。 喂，系哦，开 Twitter 啦，系啊，我都有 Twitter account， 但系未用过。咁同埋而家有一个咧，警察暴行嘅展览嘅。咁其实嗰个展览咧有soft copy 啦，即系有片啦，即系有个 archive 啦。咁同埋好似实体都可以去参观啊，系咪？我唔知道，我见到张海报咋。咁啊，呢个可以大家做少少嘢啦，即系你做到啲咩咪做咩咯。个市差，但系觉得好咩？个好多食肆开业，因为咧，即系我早排讲过个黄丝经济学咧，就的确系存在嘅。咁我真系好明显，我同埋监制同埋朋友约出嚟食饭咧，已经系跟住一个夹公仔 app 去消费噶啦。咁琴晚就服服地去咗一间食火锅嘅。咁啊，几个呢类咁嘅黄色嘅消费嘅 程式的 app 咧都介紹去嘅，但落到去咧，嗰啲人的精神面貌咧就並唔係想象咁黃嘅，都幾麻甩，同埋咧，亦都係我最討厭嘅一種食肆嘅行銷手法咧，就係、是、狂同啲明星影相，嘅黏到成間鋪都係咯，不知所謂嘅呢啲行為。咁啊，我哋食完之後唔係覺得太差嘅，感覺亦都唔係好差嘅，咁但係都決定下次唔會再去咯，因為太核突啦，黏曬明星相喺度。即係代表咗啲咩咧？黏啲明星相喺度，即係代表明星先至識得食嘅，即係普通市民就唔識食嘅，就鄉下人、鄉下佬唔撚識食嘢咁解係嘛？ 原居民，我不是站在权力，也不是怪责年轻人，只不讲啲人咁讲，我不知怎反驳。 冇、 okay, 缺、 okay. 早期 S with one line。 啊，唔紧要啊，你唔好理我怪唔怪，以为你站喺权力嘅角度讲。你将我讲嗰啲嘢咧，你照翻咁讲得，即系你嗰啲人，即系其实我讲紧，我唔系针对你，又唔识噶嘛，咁所以咧，你又用翻我嗰种，即系你如果你觉得啱啊，就同翻嗰啲人咁讲咪得咯，即系佢觉得系咁样讲，你驳唔到嘅原因就系、是，即系你攞唔到一个重点啊嘛。 冇缺早期 S with one line 系指西班牙 peso，S with two lines 系指美金，由 peso 啊。早期 S with one line 是指哦，咁啊仲奇啦，点解 peso 系P 字，但 S with two line 就指美金咧？咁啊，呢都系讲紧嗰个由嗰个行使个方法啫，都冇人讲得出 S 究竟系点样嚟嘅。 S with two lines 系指美金 L 系咪？嗱，佢哋讲 peso 啊嘛，咁但系个 S 系点样用 S 咧，都讲唔到。是不是剛才啊 Ultraman 說的那個解釋了 S 是為什麼呢？主要成分是 Silver， 所以 Silver 的 S 是什麼意思呢？ Ruby Corey Bilo be about 美元，我在 Internet 見到美元用於美元和比索，原因是在18世紀很簡單，直到19世紀的某個時候，美元和比索是相同的。在16世紀，西班牙帝國和神聖羅馬帝國都使用重達451錐銀粒的硬幣，德語名稱是 Strela， 從 Joe Chamberlain 縮寫為英語，西班牙名字叫比索。Pesos 的原始縮寫是 PS， 然後變成美元，然後帶有兩個小隻的版本應該是美國邊體。 哦，就是 PS变做 S， 明白？点问啊？系咪有要上嚟啊？一上到嚟又唔系好嘈喎。 原居民所以想探长教我怎反驳他们。陈志扬其实拉翻去都唔系亲中人利害关系重点，最损害呢啲人家系香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受压制，对比内地越来越无优势，物业价值与潜力都下跌。不过呢类人往往都系好锡身，斗争就人哋去做，自己识时务继续权力崇拜。陈地主，你讲紧将军澳嗰个嘛？佢系搞啲老将先俾人打，换雷 message，Jack Music MB 邓模式，生意差，龙门冰室，奇哥鱼蛋。等王店都唔知几好生意，管理探长会唔会宣传下 James 个个展览 ？Kevin Lee 同啲捻样解释都嘥气，而家啲人仲停留咗喺钱嘅阶段，已经系一个冚家铲嚟家啦。Cliff 凭最能衰成间铺噃 ，C C T V B 是七不觉龙门的食物质表真系有待改善，但仍系要帮衬。 有人竟然同我有同感啊！喂，咁系啦，就系、是、但系点解 C 七嗰个咧又即刻 cut 咗咧？即系点解你弹弓手咧？突然间，但系读咗出嚟啊！咁啊，另外就系啦。咁原来将军澳嗰个系搞啲障碍路障啊！我都真一牙汗啊！因为有一日出油麻地咧，我都系搞啲路障，好彩冇俾人揼啫，但系俾人剥咗咪啫，不过。咁啊，嗰个James 嗰个展览系咪就系我头先讲嗰个咧？唔知系咪同一个嚟，我都唔肯定。阿 Kevin， 你讲嘅嘢绝对认同啦。 Ruby Corey 比路比 S 是西班牙的八字 C 七系 Tecmusic MB 北角龙门的食物质素真系有待改善。 嗱 ，S 系西班牙嘅八字咁，但系又同个钱有咩关呢 ？C 7 Patek Music MB， 不过龙门的食物质素真系有待改善，但仍系要帮衬。Chan Jackson 邓声，你春袋安全吗？砌白王电记威力真系 咩？邓声啊，邓老师系咩意思啊？呢个突然间突入嘅 Jackson Chan， 你喺度自己喺度 inside 捉，我唔知讲乜嘅，大佬。 砌白王电记威力真系大，尖嘴间龙门冰室系未出柜前我经开多数会帮衬，贪佢人流唔多，冷气较冻，点知出柜后我一次都入唔到去，出面又排队咁，喜极而泣嘅表情。Swallow Store 其实由开打贸易战已经知道第二季系经济增长会好差，包括香港同中国，港共政府就应提早点谂对策救经济，但班废柴竟然用毒药送中法嚟害香港，而唔系帮香港。 喂，但系真系冇脑噶，嗰阵时。一四年雨傘完咗之后呢，有亲啲咩衰呢，经济呀各样都係赖雨傘啦。即係呢啲人係冇脑兼埋无耻呀，简直係。即係冇脑都冇无耻咁得人憎呀，我觉得。 贺岁内容书写 PS， 后来重叠写演变为美元 S 加一栋 Tech Music MB， 我春袋安全过头 C 七写错字改正车同埋上覆俾 Tech Music。 啊，你做紧咩？我完全唔知道你讲乜嘅，写错字啊！咁啊，唔知写错咩字哦。 你写错 字啊？唔系，佢两个喺度倾紧，系嘛？ 有冇听过首歌叫《自由 Pay Water》啊？好有意思，而且好好听。 冇啊，冇听过啊。伊扩亮冇听过啊？边个唱噶？即系咪啲 indie band 嗰啲啊？ 陈地主讲真，你无挑机，啲人理鬼你咩？自己去挑完人机俾人打怪谁？反翻转你睇蓝丝，同样咪都一样。你睇连农场发生唔少啦。Slowness 做仲用年轻人嚟做代罪羔羊，人渣。John Lee 我估可能系同一个展览。陈志扬邓先生 ，Alan Chan 大家好，探长 Hello， 今日迟到。Jack Music MB 邓无色 Chan Jackson 是我朋友，叫七哥，我同佢麻战中。 哦，七哥我都见过啦，佢都有嚟网聚好似系嘛？系咪嗰个七哥先？seven 哥嘛叫做，喂咁啊系啦，嗱今日咧，我原本讲啲嘢咧，又系大家都自动 cover 咗好多内容啦。咁啊，我想讲啊，嗱个标题咧就系踎监朋友多。咁我想讲乜嘅咧？其实系即系而家好，虽然好多拉咗咧都唔使踎监嘅，咁但系我。即係最近聽到個消息咧，就關於黃之峰咧喺監倉裏面咧，都有好多人問佢嘢，因為黃之峰成日睇埋啲《東方日報》啊，即係嗰左報啊，都講佢殺人犯啊、CIA 啊、James Bond 咁勁噶嘛。咁啊入到而家好奇啦，又係細路仔一個咁樣。咁於是乎咧，佢有好多機會咧，就可以陳述翻佢為咩事要加入政治啦，同埋講出香港人嘅理念啦。咁我相信佢唔会俾人打嘅，因为你个人越高调越难俾人打嘅，因为即系始终佢又上过 Time Magazine 啊，成啊，即系对于一啲崇拜开权威嗰啲人咧，都会好崇拜佢，我相信。咁同埋难俾人打嘅，所以咧佢讲嘅嘢咧都好有力嘅。我谂喺监仓里面，我谂都识咗好多朋友添嘅。咁假若今时今日，就算你话拉2000个，可能有200个或者500个坐监咧，咁但系对一个监仓嚟讲咧，都已经成个成分已经改变咗噶啦。就算点样分开嚟囚咧，咁啊始终都系你犯啲咩唔同嘅罪咧，都要分开唔同嘅仓或者唔同嘅 location 噶嘛。以我所知，咁所以咧喺个仓里面咧，都成为一个势力系比较即系多啲对民主追求的声音啦，喺监仓里面，因为以前好多人坐监都系为咗钱，为咗一啲欲望而犯法。咁当然民主都系一个欲望嚟嘅。咁但系当个成分改变咗嘅时候咧，咁喺监仓里面咧，因为嗰啲人都会放监噶嘛，同埋嗰啲人喺监仓里面唔系成日可以俾你睇无线洗脑噶嘛，咁都有一个多啲时间去反思，中意谂嘢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对个社会嚟讲咧，长远系可能有好处都唔定嘅。尤其是今时今日你见到啲人做坏事咧，无非都系落咗共产党嘅圈套啦，要人有人，要钱要钱，要男有男，要女有女咁样。咁但系入到去嘅时候，就正正咧就系一个人 比较 pure 嘅时间啦。即系假若你仇恨唔系太重嘅话，咁所以虽然抗争者要坐监系有一件好悲惨嘅事啦，即系点解追求社会嘅公义要劳狱之苦喎？咁但系即系世界系唔完美啦，历史以嚟，总之一啲争取公平正义嘅人落喺一啲充满私心嘅权力欲嘅仆街冚家铲手上咧，都系冇运行嘅。咁大家又愿意去做嘅时候，咁正正监房咧就系一个好好走去改变将来社会嘅一个重地嚟嘅，我认为系。咁所以踎监嘅朋友，你都可以同时抗争啦，即系都可以改变将来嘅社会啦。咁啊，所以我想即系调翻转讲咧。今日被人拉的示威者或者抗争者的成分有工程师、医生、医护人员，甚至乎做生意的比较少一点，即是小企业的都有的，即是同埋有一些很多专业人士、法律界，即是香港人一向传统上很崇拜的行业的人都在当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觉得个社会是越来越不公平的时候，为了自己的前途，为了社会的公义，为了香港越不想好像香港越来越似大陆的时候，那走出来抗争，即是这个理所当然的事。偏偏反对这些人的呢，就很明显就是对立面啦，就是为了私心啦，为了自己既得的利益啦，甚至乎是不介意香港衰落，只顾面前那碗饭的人呢。所以你见到帮港出声那类啦，即是建制派啦，我撐警嗰啲人啦，真係除咗甩皮甩骨之外咧，我真係唔知仲有啲咩形容佢哋啦。又或者係演藝人啦，演藝人都仲有樣衰嗰種，即係有翻唔上一身段，覺得自己幾好樣啊，覺得自己有氣質嗰啲咧，即係寧願唔出聲嘅啫。咁你咪可以睇到咧，即係成個運動嗰咩係大多數，咩係少數咧？究竟咁嗰啲人仲夠膽話自己係沉默嘅大多數咧，唔該你收皮啦，你照下鏡啦，唔該。同埋警察覺得自己理所當然去執法嘅時候，你睇下支持緊你嗰啲係咩人啦，即係冇個似人嘅，我夠膽講真係。點解你成日都同阿鄧武飾？點解成日都同阿 Seven 哥拗叫嘅咧，我都唔明白。咦，又唔肯读嘅？阿伊扩亮已经第二次唔肯读你讲嘅嘢啦。 有冇听过首歌叫《自由 Bear Water》啊？好有意思，而且好好听。 哦，读咗添。呢位 Swallow Store 话重用啲年轻人做代罪羔羊系人渣，即系你讲紧边个？讲紧我啊？ 唔系啊， 我冇能力，我知，但系我只系话紧佢唔成句咁讲啫。 John Luke， 我估可能系同一个展览。陈志扬邓先生 ，Alan Trump， 大家好，探长 Fellow， 今日迟到。Jack Music MB， 即系读咗啊呢度，然后大家都好眼瞓噶啦。而家有几多人喺度咧？ Jack Music MB 邓无色 Chan Jackson 是我朋友。 成日都读翻呢句嘅，点解？ The man the chili high Chan Jackson 系啊，我系 Go Seven。我今听到陈建波撑自己嘅修成奇论，呢啲真系鬼拍后尾枕，踢爆自己个和清，自私到极。Kevin Lee， 如果香港人一早系用经济同钱来衡量嘅，就应该乃共啦，仲点会有几百万人行出嚟啊？用下个死人佬啦。C 七陈建波同陈茂波影衰晒所有姓陈同叫阿波嘅人。Alex 长探长你好，陈地主可能佢哋既有意系骂战中维系呢？ 哦，可能系啦。跟住闹完交打个 Kevin 咁样，翻屋企瞓觉咁样。 陈地主435，捧捧435人。 仲有咁多人咩？系、哦。哇！但系而家唔知点解咧，嗰啲网军咧，好明显咧就证明咗系要派钱，又或者系要嗰啲 VPN 用到先有可以落到嚟，即系完全连佢做一啲恐怖袭击同埋做一啲杀嘢嘅行为咧，都是要被人控制住的，想想多冇尊严啊！嗰啲人 ，J Jack Musick MB 邓无色因为流水革命初期示威者冲入立法会，我话如果唔系有鬼就系、是、猪队友激嬲七哥。 哦 ，OK， 咁点解我激嬲七哥啦？咁佢认为点咧？相反，唔都系认为系冇鬼，又或者诶嗰啲唔系猪队友，咁即系大家都证实唔到嘅，都系估嘅，咁有冇闹咧？唔通你真系有奸情？ 喂 ，Cuffell back 系呢排无晒网军五毛，选 Conley 无晒五毛， 系喂咁啊，讲埋我嘅要讲嘅差唔多啦，都两个钟啦。嗱，我本来想讲咧，即系其实你见到好多黑衣人咧，开头系即系大家都怀疑佢系咪警察，咁就直至到咧真系影到佢哋，尤其是最明显咧就系、是、修顿球场嗰单嘢啦。咁啊，其他零星嗰啲咧，啲装束啦。同埋警察放人啦，同埋匿入嘅警车度啦，全部啲都系一个证据嚟噶啦。咁但系差，我头先咪讲过，差人系咪真系咁得闲去处理一啲专系做卧底或者搞破坏嘅人咧？咁于是乎令到我相信咧，大家都当我哋都好惊解放军落嚟嘅时候，系会唔会根本呢一 team 人？即系专系做破坏嗰啲人系嚟自大陆嘅咧，又或者由大陆嘅人去操纵嘅咧，甚至乎嗰啲人，甚至乎唔系香港人咧，又或者交换咗啲人咧，因为以佢嘅警力咧，根本就做唔到咁多呢啲嘢咯。我相信，因为而家区区都嚟，大佬佢区区都要放啲人喺度。咁当然传统香港区咧就最多嘅，即系港岛区，因为我哋之前都认为咧，港岛区咧。嗰啲人就算點樣示威、點樣暴力咧，都係唔夠九龍或者新界嗰啲咁嚴重嘅。咁但係而家打破曬呢個定律咯，因為嗰啲即係有任務喺身嗰啲咧，就你阿生去邊度都要去噶啦。咁所以呢個係明顯不過噶啦。咁啊，與其係驚暴力，就不如就將佢嗰啲人就用多啲力水，就走去即係有啲人係唔認同捉鬼嘅。咁呢個行為係咪捉鬼咧？咁我覺得呢個都係捉鬼之一嚟啊！咁啊，将佢宣传翻嗰啲人，即系最好就生擒一个起埋去底就最好嘅。咁啊，令到即系根本就唔使捉鬼，根本大家都知道嗰啲唔系自己人嚟噶嘛。咁所以咧，我同有啲朋友有啲 argument 咧，就系话佢哋话唔应该捉鬼嘅理由咧，就系嗰啲细路仔俾你咁话个鬼好 hurt， 即系我觉得得啖笑咯。如果咁嘅谂法嘅话，即系佢嗰个恻隐之心我都明嘅，即系嗰啲细路仔好薄皮。我都明嘅，啲细路仔真系俾你 hurt 到嘅，我都明嘅。咁但系我觉得，如果你咁都因为人哋以为你系鬼，你都因为咁样 hurt 到嘅，我觉得嗰个社运交喺你嘅手上咧，都唔系一件好事咯。我认为，或者要学嘢咯，起码。 原居民有人讲破坏美心集团食肆是不会令他们有损失，因买了保险，份保险是有一条因受暴动破坏做唔到生意赔偿上年的营业额，有没有这可能？ Chan Jackson 指责猪队友是错，家下个个都是猪， Chan Jackson 是猪都要将猪变人。 CY 控港币38元， LS 生活一日响度发梦，而家英女王都谂紧惩罚香港啲衰人，如果林生可以以败坏家声为由发一纸休书俾郑特首，咁可能保住自己同两个仔嘅国籍，而郑女士可能又无后顾之忧下，企翻响香港人呢边做翻啲似人嘅嘢。Stage two， 会唔会乐观咗啲咧？你咁样喂 ，L.S. Young 啊，点解你平时又唔讲嘢，讲嘢啊长篇大论，真系欢迎你，即系咁样其实几好嘅，即系有论述啊，起码好过嗌口号先好多。哎呀 ，Nana， 唔好踩到 mixer， 我抱你落嚟啊！我上一上镜先。惨啦，个鼻又遭殃啦。喂 ，C Y 好耐冇见我，搵日出嚟食饭啦，约埋阿张 Sir 嗰啲。琴晚先，前晚先讲起你。其实美心保险嗰样嘢咧，其实如果你一定以咗嚟暴动咧，就冇得赔噶啦。咁所以。因为保险，喂，咁保险梗系要嚟咁用噶啦。咁但系咧，即系假若啊，假若系真事，保险公司 赔咗钱佢冇损失，但长远嚟讲佢唔会冇损失噶，因为保险公司好精噶嘛，佢查即系查案咁查，点解你会俾人哋集中火力或者俾人针对而攻击咧？即系佢面头，即系面头嗰个讲法就唔会话因为你嗰个原因而俾人破坏，咁但系你俾人破坏嘅原因系事实嚟嘅嘅时候咧？咁负责仲裁赔唔赔嗰个人呢 ？Even 今次赔咗俾你咧，但下次咪加你保险费咯，又甚至乎唔受你咯，因为你系好容易被攻击嘅对象嘛。咁所以对美心嚟讲系唔会冇影响嘅。嗱，呢个都系纯逻辑嘅推演啫。英女王都谂紧惩罚香港嘅衰人啊！呢个系咪新闻嚟嘅咧？唔知道，发梦系咩意思啊？你嘅发梦 ？Chan Jackson 职业25 ，Kang 厉害嗨探长，大家好，猫猫好，趁地主其实真勇武果班都自己组小队，佢哋好易发觉边啲系鬼，是歪控好啊！真系要食餐饭，倾下计，仲可能瞓了。 喂，好啦，你瞓啦，早啲。喂，咁我想知咧，就系、是、即系你话嗰啲勇武嗰班都有小队。咁啊，其实好易知道边个系鬼，咁系咯，咁啊应该会嘅。即系如果长远计，我觉得今次最成功嘅地方咧，就系冇乜占领啊，即系冇乜过夜啊。咁系有对成个运动系有帮助嘅，因为中国人嘅死穴咧，你一旦有一个有山头咧，就会一定死噶啦。因为咧就有好多类似叶普成嗰啲人咧就做嘢，但系今时今日做唔到嘢咧，就所以令到个运动效率比较高啲咯，同埋唔会成日都即系走倒车咯。咁啊，同埋最好咧就系咧，今次嘅运动咧就最明显同以往嘅分别咧，就系正正就系呢一代嘅香港人咧，即系佢哋嗰个文化上咧，佢用惯咗替身样啊，即系嗰个叫做咩啊 ，short 啊，唔系 short cut， 嗰个叫咩 alias 啊，即系话自己用一个 icon 嚟代替，就冇真样网名。咁嘅时候呢，佢哋觉得攞彩嗰个重要性或者攞彩嗰个动机感冇咁强啊，即係譬如以前都要 Avatar 係咪 Alias， 即係苹果咪有个 Jack 出嚟有个假身，我想讲嗰个字就咪 Avatar。咁呢就係即係讲到边度啊，头先就係讲到而家冇咗嗰啲人呢，即係价值观唔同咗啦，具体嚟讲。就是话咧，我唔需要有个自己嘅躲嘅。嗱，因为以往咧，即系好多时譬如民阵有个躲，咁啊突然间有啲人就觉得呢个躲唔代表我咁样，咁啊自己嘅插子旗啦，譬如热狗啊，或者嗰啲即系热血公民啊咁样插子旗啦，即系大家都好追随紧嗰支旗或者嗰个躲，或者想借呢个机会去攞着数，等统战。其实而家好多。网台都有咁嘅倾向，我认为即系有啲面头面人物咧，即系到时都有人统战，咁佢又企喺你嘅对面噶啦。但你今日都仲系好信佢噶，咁啊，即系我觉得新嗰代人咧，已经个价值观咧，已经对呢样嘢唔系太个睇得重嘅时候咧，我觉得改革咪就系由咁样开始，先至系正路咯。咁所以。你见到咧，而家有亲啲咩事，无端端又标一支热血公民嘅旗出嚟啊！普成都出嚟筹款啊！即系佢哋仲系眷恋喺嗰个年代啊。虽然呢个年代唔系好耐，几年前啫。咁但系今次就系胜仗冇呢啲人混入土当中咯，有都俾人屌走咗。咁所以真系有得救噶，喺呢方面我觉得我乐观嘅系。 趁地主英女王有报道考虑人权法 C7LS 杨子英版马格尼茨基法案 Samantha Chili 靓女人啊 Brad Pitt 热狗友 D 想死恢复现 想就得噶啦咩？老实讲，我都系唔系同好多前线后生仔倾过，咁我都系即系亲口问过三个后生仔，知唔知咩叫叶普成咧？唔知知边个叫黄仁达咧？又唔知知边个黄一文咧？好似听过咁样，即系。其实佢呢一代都几难，佢插到旗嘅。老实讲，因为佢嘅对象咧，嗱，如果大家有记忆有观察嘅咧，即系会跟叶普成好死忠嗰啲咧，佢未有叶普成之前咧，都有一条 陈碌嚟嘅，即系不修边幅啊，个背囊又唔捻执书包啊，即系欠缺嗰个社交嘅技巧同埋欠缺自信嗰班。但系一认识咗叶宝成之后咧，呢、这个就即系个新人一样啊，直头一个脱胎换骨，觉得自己郁文上咗身咧，就 empower 咗自己。咁所以而家嗰一代根本就唔需要呢个过程啊，即系一条独卵你见到噶，有个阿伯喺屯门间麦当劳嗰度教训啲僆仔，啲僆仔企喺度听书，好乖唔驳嘴嘅，带个手机，佢个手机就吹紧鸡啊！大佬出到门口俾人打咗啦，已经即系而家系唔使攞彩嘅，即系你仲系好似你见到警察真系觉得可怜啊，成日喺度攞彩攞尾彩，总之靠恶系咁喝咁样。咁而家人哋唔系咁玩噶啦，已经啲僆仔即系同你喺面头嗰浸俾你赢咗噶嘛？点啫？你出到门口俾人打咯，即系而家系咁样玩法。咁所以咧，照我嘅推论咧。叶普成如果仲系用翻嗰啲咁嘅套路咧，根本就唔捻得噶啦，已经咁，所以我都几放心嘅，但系就唔可以唔防啦，都当然。 陈地主蛋糕女九月庆祝一次，十月又庆祝一次，莫非佢个个月都生日 ？CY 控 message retracted。Brad Pitt 唔系噶，连登有好多翼狗 ，C 七翼狗响连登搞搞震。 咪系咯，但系喺连登搞搞震，人哋都知佢系搞震啊嘛。咁当然要提防啦，即系我哋作为老嘢，不停咁样。不停咁讲啊，都要，因为其实连登唔系净系得僆仔咯，即系佢能够搞搞震嘅范围，咪就系都系我头先讲嘅嗰扎欠缺自信嗰啲人啊嘛。咁啊，真系唔可以唔防嘅，但系后生仔又应该安全嘅，我觉得。咁但系你如果你话俾嗰班人拖垮翻，我都好担心嘅，真系。 听呢嗰日有个节目，有个听众讲，只要你一大叫 attention， 啲警察镬底就会自自然然咁敬礼。 我试过啦，去望一望噶咋，即系其实我2014年已经试过啦。呢条友嗰个节目肯定系我朋友嚟噶啦，系嘛？因为我嗰阵时喺政总嗰、那个啱啱封咗嗰个咩广场啊，人民广场啊，圆形嘅中间圆形嗰度咧，我喺透过嗰啲栏杆 attention， 跟住嗰啲人即刻咧，即系好唔好意思咁样。佢又冇敬礼，但系即系突然间静晒，周围望睇系咪真系要啊？实验过系唔系好 work 嘅，始终都因为个地方唔同咗嘛。喂，咁啊，讲埋就差唔多啦，因为我块面开始痕啦。头先同阿 Nana 纠缠完之后 ，Seven 哥 ，Chant Jackson 一占领就变成守方，咁就会好被动任人砌。但家下成日碌碌都冇作用，要休息沉淀下，男神只要 系啊，冇错，不停咁谂啊，真系要。喂，咁我想讲係囉，即係嗱，我头先又讲嚟讲去讲到嗰度呢都讲唔完，就係话嗰啲即係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因为有好多唔同 party 呢都想打人啦，想教训啦，因为有好多人真係老羞成怒啦，即係头先係原居民嗰啲朋友佢个角度就觉得你喺度炒我，佢个个都係陈默，个个都係林建波，林係咪陈建波，即係收成緊嘅时候未够多㗎嘛，觉得仲可以执到死鸡嘅时候你又破坏咗嘅如意算盘，咁解啫。即系对于将来，对于下一代，对于整个香港，佢完全系唔理嘅，净系记住自己嘅啫。咁所以大家真系要提防一啲假清爱国嘅暴徒去破坏呢个运动。其实已经有噶啦，但系只不过大家嚟紧见到好多人唔明嘅，包括15岁嗰位陈同学，究竟系咪俾差人杀害咧？我有少少保留嘅，即系未必一定系差人嘅。但是会不会是另外一些无差别去捕人呢，或者被人起了底，或者见过他他男朋友和他都是一些很前线的社运分子，他找一些人制造恐慌，即是杀了他，或者没心杀他但是拿了东西虐待，即是我都不敢想，即是我不想再次受到伤害，即是其实这些东西我不想再专门提出来，因为我听网台我都觉得好辛苦啊，即係有啲声嘶力竭咁样再讲一次出嚟啊，点样惨啊，即係对我嚟讲都有一个压力嚟嘅，即係所以你要留意到我唔会喺9/24呢，即係大家都知道嘅又唔会重复再讲多次，尤其是好伤感嗰啲嘢呢，我真係唔想再重复。咁所以呢即係諗下将来啦，唯有。因为你讲咗都唔能够制止到佢哋做緊嘅嘢，最无奈就係呢样嘢。 壮志行公民广场唔系人民广场。 啊，公民广场 ，yes。 Captain Pat 教开探长 Ruby Quality 卢比最新版本系叫阿 Sir 跌咗嘢 Jack， 挥反正就可以啦。时坏控其实如果揾一个星期前线勇武突然唔做嘢，等啲鬼自己出去搞破坏，然后集中去捉鬼打鬼，等啲黑警扮鬼既练晒型，既可以承受出场大快人心之余，又可以俾啲市民睇下有几多黑警或黑社会扮鬼。C 七下 Sir 跌咗嘢目测冇用。 系嘛？喂，嗱 ，CY 空咧，我都有咁谂过，但系我咧好快咧就俾自己推翻咗呢个谂法系唔 work 嘅，唔系即系其实系现实上系比较难嘅。原因就系咧，而家真系冇大台嘅时候咧，我谂我哋咁谂到咧，后生仔都咁谂到，但系咧，其实而家比例上咧，虽然未到一半一半啊，但系嗰啲假嘅抗争者系越嚟越多。你有冇谂过，其实系真嘅抗争者，其实已经好似你话斋，已经收敛紧咧。咁我谂呢个都系大势嚟噶啦，因为大家都觉得，喂，只要你哋玩到越嚟越劲，我就唔玩住先。即系好多人都会咁谂噶啦，已经。咁所以咧，我相信好快添啊！即系假如下次有多几个招呼咧，今次其实已经我哋发觉，就算嗰日十八区开花咧，我哋都唔系咁容易搵到朵花。原因就系嗰个资讯咧，已经发觉被一啲警方方面嘅人渗入咗嘅时候，佢哋就开始玩第二样嘢啦。咁我暂时都掌握唔到嘅，咁所以唔使太担心，佢哋已经做紧呢样嘢啦。我相信。 Jack Music MB 邓无色叶狗唔会认自己叶狗，以前和一个网台人合作动漫题材，佢话唔理政治，之后俾我发现佢系黄杨达勇等。 系啊，即系我其实我同阿邓无色都系老嘢啦，都系资深啦。咁我哋都有个共识咧，或者一样嘅睇法咧。热狗又唔会认自己热狗嘅，即系咧，你喺地铁偷影咗人条裙咧，嗰啲人唔会认自己系影过一样啊。因为热狗个袋已经好臭，但系佢哋就中意跟大佬，就跟咗呢啲，即系讲嘢好捻劲啊，讲到好尽啊，斩钉截铁啊，即系佢哋中意呢个英雄主义啊。咁所以咧，又唔会认自己热狗喎，因为佢觉得自己先系嗰个领袖啊嘛。 Jack Fei message retracted。 喂 ，hello。 Captain Pat 有冇睇防暴棚坑佢？笑到我扑街、 啊， 笑到碌地嘅表情。示威控陈妹妹单嘢，班黑警摆明放啲片出来玩香港人。 嗱，我就觉得两睇嘅真系，嗰啲片可能根本就同单案冇关嘅。咁你话要放佢咪放咯，即系其实差佬放先嘅，我记得好似话。因为佢放咗个风咧，就系话佢摆咗啲自己嘅财物喺学校咁样，就所以先有呢条片嘅啫。咁我见到嗰啲片咧，有好多人咧里面即系好中意，有人执相啦，我见到有人执咗碌棍落只手啦。但我睇过可能唔系执嘅，可能系因为佢太 low res 咧，有啲残影。即系当我动作喐嘅时候，当你两格嘢喺埋一幅相嘅时候咧。因为你 capture 嗰个条件就同你嗰个格系唔 synchronize 嘅时候咧，咁有好多呢啲残影嘅时候，咁啊误解个碌系棍啦，咁同埋啲颜色又古怪怪啦，咁于是乎有人又话系执相啦，咁总之咧有咁乱就搞到你咁乱，但系以我个专业判断咧，嗰条片应该同一条片嚟嘅，咁所以成单嘢我谂冇拆得咁交关，专登学校发生嘅，我就相信未必系警察做嘅咯。咁啊，差佬爬坑渠嗰单嘢咧，都几好笑嘅。咁边个人话俾佢听有碌警棍跌咗坑渠咧？如果系嘅话，咁啊，得闲可以咁样玩下佢都好。 时坏控陈妹妹单， 嗱、啊，你咁样谂都啱嘅。 时坏控放得出来，点会有嘢睇？ 系哦，冇错。喂，咁仲有咧，就系讲翻区议会先啦，因为区议会嘅投票咧嘅选举咧，就真系好鬼好嘅关键嘅。咁当然，我相信建制派都好多唔同嘅派嘅，有啲系嚟自共产党控制，有啲系净系为咗钱，有啲咧即系最大嘅持份者咧就系做工程嗰啲公司有关嘅党派啦。当然，咁你今次如果俾你哋嗰啲素人入咗去，或者有政党嘅人士取替咗建制派嘅票咧，对佢哋嚟讲真系世界末日嘅。咁嗰班冇文化、话博士但其实系唔系博士嘅人咧，即系嗰啲咩都做得出嘅人咧， 他会用一些更加极端的手段，因为他面临崩溃，因为明知道这镬如果真是认真真选举你就输紧，所以就作了很多不同的理由啦，又甚至乎又说那些区议员又觉得自己不安全啦，喂屌你咪叫警察俾啲安全屋你办公啦，扑街咁安全咯，咁呢个又唔可以直接同佢讲到啦。咁二来就系、是、即系总之乜鸠嘢嘅理由咧都讲出嚟，就唔想选举咯，就系咁咧。林郑咧就口口声声咧就坚持咧要搞一定要选举咁样，咁所以咧佢上次咧就得罪咗我哋啦，即系专登个法例又唔撤回啊咁样成。咁但系今次会唔会傻到咧，戇鳩鳩啊得罪咗啲自己啲嗰啲老即系对家咧，或者唔系对家，即系自己嗰个阵营可能啲既得利益者咧？因为佢直接讲出嚟咧，嗰啲区议会呃嘅钱系唔关林郑事噶嘛，咁佢呢个时候咪要牺牲人哋嚟保住自己嘅贞节咯？咁我觉得呢个可能都唔系冇嘅，咁大家亦都乐意见到嘅。咁当政府又唔撑嗰啲建制派嘅时候，即系林郑又唔撑啲建制派嘅时候，咁建制派会唔会又走去告状咧？就走去佢哋嘅阿爷嗰度告状，就搞林郑咧？咁总之，当我哋输到一个点，我哋冇还手之力，即系其实我半年前或者一年前都讲过晒噶啦，就佢哋一定会自己打自己嘅，一定会自己即系当你个立法会，即系当时我咁讲嘅，当立法会佢要过咩都过咩嘅时候咧。他哋唔会因此咁样平息，因此咁样就好乖咁样继续呃钱嘅。佢哋咧就会睇唔过眼隔篱嗰个呃得多啲，即系呢班贪性不知输嘅人咧就会咁样谂嘢啦。我当然了解。咁嘅时候，当我哋冇还手能力，佢咩都可以唔改，咩都可以唔理几百万嘅市民嘅时候，咁佢喺立议会里面，如果林郑牺牲咗嘅时候，咁佢都要斗噶嘛。咁于是乎咧。嚟紧就睇戏咯，即系我觉得睇戏之余咧，如果立法会或者区议会选唔到，都对我哋嚟讲都系一个输面嚟噶。咁但系问题就系我哋输得嚟，佢哋点样斗法咧？咁我哋可以用另外一种抗争嘅手法咧，就系、是、用一啲假消息啊，或者挑拨离间啊，实中嘅呢啲嘢对佢哋嚟讲。咁所以我哋都用另外一个方法嚟。搞运动咯，未必一定是用暴力嘅，即系暴力都是其中一个方法咁解啫。我觉得 Chan Jackson 最新招是贴衬建制的宣传海报，就唔帮衬，家下连街市都冇乜人贴。黄师经济学好有用 ，Alex Chang message retracted。Alex Chang 真系有人掉咗佢碌颈巾落去，所以先有爬落坑佢，喜极而泣嘅表情。Log shoot 影住有狗棍跌落嗰个渠位， 我影住。 Captain Kaga 有班黑警望住啲新闻 live， 知有人掉咗碌少年警棍落佢，所以先落佢执。CY 控区议会选举期间嗰几日，应该唔好搞嘢，唔可以俾借口个政府押后，甚至取消选。 系，但系呢个我哋控制唔到噶嘛，咁啊，就系、是、要等大家都觉悟啦，即系知道唔系醒悟啊，唔系觉悟啊，即系都知道究竟点玩咯。因为就算我哋呢啲人咧唔出嚟搞嘢咧，即系冇运动咧，佢唔会俾佢停嘅，真系你信我啊！即系佢一不停咁样都系，就算俾你知道咧，因为而家成个传媒机器除咗网上。佢都控制晒嘅时候，咪自编自导自演咯。咁但系佢好明显嗰啲片系俾大陆人睇噶嘛，系俾佢嘅领导睇噶嘛。即系你，我哋再要下一城咧，要俾大陆嘅人，甚至乎要俾，即系用一个好有效嘅方法咧，俾大陆嘅领导层咧都知道佢哋系造假咯。即系断一镬正正咧，再俾钱宣传咧。即系我觉得下一波嘅宣传咧，就系要揭露佢哋扮鬼扮马呢个劣行咯。咁调翻转头，可能会推演翻，即系有啲人啊，不嬲都信，以为系啲市民搞震，啲后生仔搞震，就令到嗰啲人都过嚟埋自己嗰边啊。咁所以我觉得下一波咧系要咁样斗咯，即系甚至乎set 个局俾佢，等佢走去出洋相，俾人影到晒。甚至乎生擒咁样，我觉得即系呢个系应该要咁样做咯，即系唔好死入一边颈，净系走去冲就系走去冲咧，咁系会有效咯。甚至乎嗰啲人有佢控制唔到去冲嘅时候，我谂系应该有另外一啲观察者 或者一啲另外一啲梯队咧，去做一啲宣传警察去破坏嘅一啲单位咯。哦，原来条军跌落佢系俾人影到，俾 CCTV 唔怪得知啦。 Brad Pitt 黑警会派人出去搞示威控，我明白，所以都是主观意愿，趁地主同报消息整清楚一点，例如大记几多只狗，有几多狗车，唔好一句有狗。Captain Picard 不嬲都派卧底出嚟搞事噶啦。 嗯，咁系啫，咁但系你要宣传噶嘛，因为其实大家都知噶啦，你同我都知啊，即系知道唔系好叻嘅，问题就系点样去将呢啲消息呢去，因为有啲人真係真心交嘅，尤其是大陆啊。因为大陆出咩新聞都啲人都信嘅，除咗啲奶粉係好飲之外。咁唔知解嘅呢样嘢。咁呢，所以譬如大陆有啲咩渠道呢，甚至乎我哋可唔可以众筹去同一啲大陆嘅媒体倾偈呢，即係嗰啲譬如南方周日啊咁嗰啲呢，嗰啲相对係唔係好讲政治嘅，但又相对开放少少嘅，会唔会可以识到佢啲记者，报啲料俾佢，甚至乎落个广告又得唔得呢，远胜咁样。即係好多呢啲可以諗到，虽然有啲难度，即係要靠大家啦。 示威控无错，呢排抗争者已经被抹黑得好紧要。 係。喂，咁係啦，咁呢个差唔多啦，我讲真呢个标题。咁呢标题已经讲咗啦，讲勾监㗎嘛。咁揽炒之后有乜嘢准备呢？嗱，我就係上次都讲过，就係譬如当个市面好差嘅时候，蓝丝经济呢，唔係 sorry， 黄丝经济呢係一个出路啦。因为虽然唔可以发达嘅，因为本土嘅日常所需嘅你都唔会蚀得好交关嘅。咁甚至乎嗰啲譬如你举个例讲个机构，譬如新鸿基咁样，佢要舐鞋，大家都知啦。咁但系有啲地产商唔使舐鞋啩，咁可能长实嗰啲好啲啩。我谂，即系虽然佢都唔系朋友，但系佢会唔会你一啲黄色阵营嗰啲转行，加入一啲可能清洁啊嗰啲公司啊，又甚至乎工程啊、冷气啊，好多。好多个范畴呢都系已经记得已经有人做緊嘅时候，我会唔会去即系自己组一啲佢哋嘅竞争者呢？因为有好多黄丝嘅人都喺蓝丝嘅公司打工，佢舐鞋佢嘅事，但系会唔会可以有一个合作社，可以令到呢啲人走埋一齐嚟 replace 咗今时今日嗰啲舐鞋加入嗰啲商会嗰啲咁嘅扑街公司，去同佢割席，甚至乎去 replace 咗佢哋呢？咁如果人夠多，其實係絕對得㗎喎。咁甚至乎你見到俾人拉嘅都咁多專業人士，咁專業界別又可以自己有合作社，佢有自己個經濟圈㗎嘛。咁我覺得之後就算政府唔跪低呢，即係我哋用民間嘅經濟力量呢，都可以繼續維持到。又甚至乎有啲有案底嘅，甚至乎有啲因為走去衝某份工嗰啲細路出到嚟有咩工作呢，会唔会有个类似 recruit 嘅，但係黄色嘅 recruit， 係专係搵呢啲人去建工嘅，睇下你做到啲咩工嘅。有啲亦都有啲黄色嘅老细㗎嘛，即係好多佢唔会出头出面走去抗争嘅。咁但係大家都要搜罗下，即係结集下呢啲咁嘅老细，试下优先，即係虽然平机会觉得咁样係唔啱，咁但係优先请啲抗争者，冇得抗争嘅时候佢哋都行㗎嘛。咁呢啲咪就係将来嘅栋梁囉。即係呢啲人做嘢一定好过啲戇鳩鳩淨係挂住食嗰啲人㗎嘛，係咪淨係食品屙嗰啲人冇乜前途㗎嘛。咁会唔会係咁样呢？即係呢个都係纯粹一个 brainstorming 嘅，即係大家认同嘅咪讲下俾人听囉，唔认同嘅即刻挑机最好㗎啦呢度。哦 ，Lock Seal， 原来你喺呢度，唔怪之个名咁熟啦。我见到 like 我 page， 唔系见到make 我 friend， 但系我系咪以前识你嘅咧？因为我见到你个名好耐噶啦。 Lock Seal， 我哋寻日已经开始玩电话炸弹。 哦 ，OK， 喺花槽嗰度爆，系咪试紧嘢咧？喂，咁 Lock Seal 系咪实体 friend 嚟嘅咧？因为 我嗰边嗰个即系我个私人嗰个 Facebook account 咧，我净系会招呼一啲原本就识嗰啲人嚟嘅，因为譬如旧同学啊、旧同事啊、亲戚屋企人啊，即系咁样分开嘅。咁cyber 嘅朋友咧，即系网上面识嘅朋友咧，我只会喺个 page 嗰度同佢倾偈嘅。咁希望体谅啦，即系唔系大支嘢啊，绝对。咁如果你喺个 page 嗰度嬲我倾偈，我实同你倾，我实复你嘅。咁所以咧，基本上冇乜分别嘅。咁希望你体谅。 Captain Pat 打炮仗嚟 ，Frank Morning 探长。 我怀疑烧够电池，即系嗰啲充电器啊、尿袋就会爆噶啦。但佢话电话能够控制，都唔系好高科技嘅啫。 时歪控上两次十月一及之后嗰次出去发梦已经好难走，无地铁，坐巴士又劲差，逼到好多人唔敢出去。而黑警又想逼啲人分散咗去各区开花，因为人少分散捉人易咗，所以啱啱个星期日捉咗咁多人。 系，但系佢其实捉咁多人咧都告唔到咧，对佢哋嚟讲都有啲压力嘅。嗱，呢啲系非常之冇創作性啦，無端端撞一個咩 UberX 啊 ，UberX 啊，即係佢講啲嘢一來冇創作性啦，二來又冇論述啦，嗌口號，咁啊都係一個收場嘅啫呢啲。你點解唔見咗個粒掣嘅？ 陈地主终于有五毛嚟，六少明白了解的。 系喂，咁啊，讲埋呢个揽炒之后，冇人复我啦，即系大家有咩意见？ 时坏控要吓香港人多过要真系告得入 ，so far 哈哈。 系喂，咁但系正如你吓咗啲香港人，譬如俾人拉咗，佢系咪唔敢出嚟咧？或者系咪服咗咧？或者系咪转咗态咧？咁啊，绝对唔系啦。咁佢咁样做咧，纯粹系攞尾彩嘅啫。我觉得，即系攞个彩啊，即系啲低级嘅蛊惑仔咧，都系志在攞彩。其实警察同埋政府都一样。啊，呢位咩科咧？哈哈，系咪嗰啲崩溃边缘喺度哈哈嗰啲咧？即系听到啲唔啱嘅，唔啱自己听嘅，就喺度崩溃咧。 Greg Ray 九警，不要做戏。有影片出咗，当时有两部警车在学校门，明显系在学校夹陈燕霖走，强奸埋。 哇，咁你又真係諗多咗會唔會呢？我驚佢哋強姦唔到喎，呢咁嘅情況。嗱，你都係估嘅啫，係咪？或者你有備料啊，請你通知聲啊。啊，呢位咩科啊？唔識睇呢個咩字？ 蘇科，香港現在安全嗎？ 其實香港就真係唔好安全嘅而家。因为啲警察呢就无差别咁样打人啦，无差别咁拉人啦，同埋你唔通带个猪嘴出街咩，冇同埋无啦啦就放烟雾弹啦，即係放催泪弹啦，有毒㗎嘛，生埃㗎嘛。咁所以呢，如果你撞唔到警察呢，基本上就好安全嘅。咁如果你唔好喺度揸啲国旗周街行呢，就都好安全嘅。咁可以话失去一啲自由啦。失去咗揸国旗嘅自由啦，同埋失去咗拆路障嘅自由啦，同埋失去咗揸住个斧头喺街行路嘅自由啦，咁你自己諗啦。 时坏控想做嘢俾大陆睇，但做到嘢，苏科看来现在不敢过来了。Alex Chung， 我之前听过有朋友讲，有间 cave 真系讲到明专请而家啲同学仔，佢话知啲同学仔买完啲人买冇钱，可以入去打工加学嘢。 哦，咁好啊，咩公司嚟噶？喂，苏科呢就看来现在不敢嚟，其实真係最好唔好嚟囉。因为即係好容易俾人误会呀。你首先留返长啲头发，就唔好平头装。第二就剪晒指甲。第三就唔好跟阿陈百祥着嗰啲衫。咁就相对安全啲。第四呢就同人微笑下囉。第五呢就唔好揸支国旗周街行啦。咁就应该安全嘅。咁如果你几样都做唔到嘅话呢，我都劝你唔好嚟香港啦，真係。 Brad Pitt 只系识搞年轻人， 咁你就错啦，因为琴日咧已经拉咗好多老嘢啦，即系以前以为老嘢冇事啊，好老顶噶嘛，咁但系而家连老嘢都拉啊，喷胡椒喷胡椒剂喷到洗头咁啊，你见唔见到啊？好似落护发素咁喷啊！ 陈地主西贡一起果酱都好撑年青人，时威雄好似坚记车房、 啊 okay、 英雄本色。 系啊，个个都系坚记啊，真系。喂，咁啊，仲有就系美国国会嗰个结果，好似几日之后先知啊，最快都系咪？虽然打尖，但系都要时间。咁咧就另外想讲下，你讲晒噶咯。啊，仲有想讲下 Netflix 啦，临尾即系轻松下啦。喂，即系我有时睇下嗰啲 live 咧，我睇到好伤心啊！即系我唔会夹硬令到自己好崩溃嘅，即系因为我唔使再作歌啦嘛，即系唔使作嗰啲走一再沉溺嗰啲歌咧，或者王杰嗰啲咧，咁我就唔会即系将自己摆到一个好感性同埋情绪过山车嘅状态噶啦，因为而家。年纪大咗咧，即系血压高咗之后咧，我都好少做呢样嘢噶。咁所以咧，我尽量一见到真系好辛苦咧，我就去 Netflix 睇下有啲咩睇啦。咁啊，最近都系睇电影啦，同埋嗰套即系因为点解睇电影唔拣剧咧？原因就系剧实在真系 fulfill 唔到，时间太长啦，同埋个耐性好似差咗少少啦，近来。咁啊，因为上一套Dark 咧，嗰套德国嘅剧咧。我就几日之内睇晒，因为嗰几日又黑雨又黄雨又红雨咁样咧，即系讲前年啊。咁于是乎咧，我就瞓喺张床度咧，就嘥咗四日就睇晒成个 season。咁但系今次咧，我又睇翻 Dark 咧，一来佢拍得冇上一集咁靓啦，啲美术冇咁好啦，个卡拉通好似冇咁 Dark 啦，即系大众化咗。咁同埋要 recap 翻上一集嘅唔同复杂嘅枝节咧，啲人我都唔系好认得啦已经。即系 recap 翻我都唔记得啊，咁于是乎咧，我睇咗集半就放弃咗啦。咁啊，仲有啲咩好推介咧？大家咁啊 ，Apple TV Plus 咧就就嚟有得睇啦。咁我都谂住转会噶啦都。咁同埋呢个另外讲下呢个 Prime Video 啦。咁啊，11月咧就有 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 啦，可能我又要转会啦。咁啊，唔知大家仲有咩？有啲咩啊 ？Breaking Bad 电影啊，系啊，冇错，睇埋先。几时有咧？好似都系11、12月嘅。 Brad Pitt 今日睇咗 The Glow 发布会，想换新电话了。陈志扬依家系某帮派，透过林病同黑颈将香港人同小晶片放正喺对立面，大部分人仲懵而不知。语文 Netflix 有 Breaking Bad 电影。 系哦，哇！大家啲话题开始好松散啊。咁咧，逐个讲啦。Google 发布个电话有几劲先？嗱，因为咧，我就对 Google 啲电话咧就冇乜歧视嘅。但我对个 OS 就唔系好用到嘅，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好中意破旧立新嗰个消费啦，即系因为 Day One 咧，我觉得 Android 咧太似 PC 嗰个 structure 啦，所以咧我已经放弃，即系觉得，我都唔会用呢咁蠢嘅 OS 啦，因为 iOS 明显咧就好先进同埋。是前无古人的，即是你一学，因为 iOS 本身那个有个理念呢，就是对于一些由零开始的人呢，就很短期呢就会用就适用的了。原因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这样的理念呢，我就不是从他口里得知的。你见到的片呢，连猫狗 BB 仔都能够用到的 OS， 刚操作简单到呢 by icon， 见到有没有入到去就有嘢就可以运作，又唔使专登 quit， 又唔使諗啲嘢 save 喺边嘅。喂大佬，呢个咪就係人类追求嘅一个电脑系统囉。咁 Android 我觉得呢有少少古旧囉，同埋太过顾住啲旧嘅客仔，即係嗰陣旧嘅锤呢搣唔开呢，所以我係用唔到 Android 嘅 OS 嘅。咁所以就算你个电话硬件有几好呢，我都唔会转会咯，除非有个更加好个 iOS 嘅 OS 咧，我就先至考虑咯。同你讲 Android 咧，即系有一部手机咧，唔知大家知唔知有个叫 Red 嘅牌子 ，RED 红色，佢就出开 camera 嘅。 哇！咁佢一部手机咧贵到呕血嘅，咁咧一睇咧你已经睇到眼都花埋，就系嗰啲裸眼啊，即系 naked eye 嗰只 display 啊。咁呢啲即系几个 gimmick 嘅，同埋个电话全个都系金属嘅，就好揸上手好重，即系好 heavy duty 嘅，就俾啲做电影或者好想俾人觉得自己做电影嘅人买嘅。咁香港我真系未见过人用，唔知道大家有冇买过呢部机，或者识唔识人用呢部机啦？要饮嘅饮晒添，咁要吹嘅水都吹埋啦，咁就差唔多啦。咁啊，陈志扬讲嘅帮派论咧，一早已经即系长期狗吹都系咁样讲噶啦。咁啊，并唔存在咧，你话大部分人都懵然不知，我谂都唔系大部分，我谂一半一半都已经知嘅。蓝丝应该大部分人都唔知嘅，我相信。喂 ，Breaking Bad 咧，我觉得。即系嗰阵时做紧 Breaking Bad 嘅时候，因为我听人讲咧呢个神剧之后咧，我一路都唔敢睇，因为即系个时间嘥得太多嘅关系咧，咁于是乎令到有一排就得闲就睇啦。咁一次过咧就睇晒六个 season， 系咪六个？好似系，哇！真系精彩到爆！我觉得佢成功之处咧就系 season 同 season 之间咧，佢嗰个衔接位咧你系唔好觉噶，即系你一睇就知噶嘛。嗱，譬如我而家 Dark。我咪好觉得佢好唔同咯，所以我觉得德国人拍剧成个手法同埋个语言都唔同嘅，咁有新鲜感嘅。但可惜佢哋太沉重嘅关系，我 last 唔到咯，真系。但系都系好剧嚟嘅 ，Dark。 Pan 话其实你系边个？点解会咁多人睇你嘅 ？Alex Chung 反映我觉得 Netflix 做电视剧好睇，出开特技好想睇反校。XD Young Tech 之如果何君尧做特首点算？ 哇，好有做特首嘅劲啦！即系香港会重新蜕变啊！直头啲人即系直头波澜壮阔啊！佢如果做特首咧，我谂好快寿西斯股咯，变咗即系好似寿西斯股喺边度啊？即系罗马尼亚，好似系。呢、这个叫做 KPENYYAR， 唔识读你个字。其实我系边个？咁有晒介绍噶咯。点解咁多人睇？其实又唔系好多人睇啫，几百人好少噶啦，大佬。 Pan， 其实你 嗱，如果你真系想知道系边个咧，你又睇下个片头啦，片头有详尽嘅介绍嘅。啊，似乎咧香港人冇乜人睇呢个 Prime Video 啦，咁可能 Apple Plus、Apple TV Plus 会多啲都唔定，因为 Prime Video 从来都冇喺香港宣传啊，同埋好似冇乜香港片噶嘛，即系冇乜投资俾啲亚洲嘅 content 去加入嘅，咁所以亚洲人唔系好知都唔奇。 时歪控嗰日再睇咗套《掌毛雪宝》，好多小朋友，但套片好好睇，而且啲小朋友好投入，啲反应好有趣，连自己啲童真都出晒来，睇得好开心，真系最近最开心嘅几小时，好推荐去戏院睇。Alex Chung Breaking Bad 已经上咗 Netflix， 套戏真系还 fans 心愿。Red 而家得 Android 同 Mars， 迟下可能有红龙喜极而泣嘅表情。Captain Pat 有问题嚟啦，如果系何耀做计划，点解要拣15岁嘅妹妹仔呢？佢做过啲咩得罪何耀呢？ 其实呢啲系无差别咯，我觉得，即系如果下讲有咩得罪佢，咁全香港人都冇人得罪佢噶，咁你应该咁样谂嘅，即系唔好太煽情咯，我觉得。虽然佢15岁嗰个遇害，真系好伤心嘅，其实我都，即系我觉得唔应该令到自己不停咁样受呢个侵害啊，我认为啊。 齐白 Netflix 韩剧解码追凶，陈志扬听你咁讲我安乐好多。Alex Sal Good Morning， Swallows 都大陆又话咁 NBA， 点知又唔敢唔继续播，要嘥咗15亿广播权同唔敢得罪美国人欺善怕恶。Alex Chung Apple TV 俾人爆话自我审查。 哦，系咩 ？Apple TV 都系啊，整 Apple 都系听死啊，都系冚家铲。喂，咁啊，我真系唔系好想即系要改用第二个 OS 啦，即系我又唔会因为咁样未唔帮衬住嘅，不过。不过我想 Apple 都是太慢了，他的资讯 可能啊 Tim Cook 冇睇到South Park 都唔定嘅。如果睇咗，我谂佢会难堪就会改变嘅，应该。咁啊，系啦，陈志扬，我谂系啦，即系唔好咁悲观，即系唔好成日好多嘢都觉得净系自己先知，咁样会开心啲。因为事实上，我哋识唔晒任何香港人噶嘛，系咪？咁点解咁快下到个判断话啲香港人懵成成咧？解码追凶英文系咩啊？因为咧，我用紧啊监制嗰个 account， 佢又冇 set 到中文。咁韓劇嘅解碼追蹤英文係咩呢？知唔知？咁咪話聲我知呢。咁我今晚我會睇今晚睇唔睇嘢呢？一陣先算啦。咁會睇 Breaking Bad 如果出咗。因為我睇咗好多好耐 trailer， 睇到我放棄咗啊，而家又出咗喎，真係正。咁同埋我呢 Facebook 呢，我已經追蹤咗呢個 Netflix 嘅 page 㗎，但唔知點解佢都唔提我㗎呢，咁大件事。 时坏控何妖最近面色好差，可能就嚟扑街啦。趁地主龙门冰室有条片出咗嚟，有蓝丝扮黄丝食免费餐。 哇，咁好笑，正喎、啊，等我睇下先。喂 ，Woody 啊，你好，喂，我系 Didi 添。今日好多新嚟嘅面孔。 Woody 仔 ，C 七解码追凶等于息怒。 哦，识咗。 佢为你说好多要钱的嘛 ？Alex Chung 嘅 Pull TV 唔可以话系剧入面有伤到大陆人嘅内容。 吓、啊。咁其实好多嘢都伤到大陆人嘅内容㗎啦。咁嗱，头先有个问题即係有趣探讨嘅，但今次呢就我唔想讲住啦，因为我把声有少少失啦开始。就係话 Swallow Store 啊，希望你下次呢即係星期四啦 ,live 嘅时候呢记住提返我呢，大陆人话咁 NBA 又继续呢啲即係大陆人好奇怪嘅行为呢，即係我都有少少睇法嘅，咁希望下次你可唔可以星期四来到再提这个话题呢。啊，陈地主你 send 什么给我？ 陈地主我等等 send 给你。 哦， send 个片给我，好啊好啊，喂。咁啊我要讲嘢讲晒啦。咁啊多谢大家捧场啦。咁啊尤其是真係要招呼一啲从来未来过嘅人啦。咁啊有冇边个未招呼先？乌啲啊！我想问下你，无端点解入到嚟咧？撞到入嚟咧？咁样咁，同埋我想知道咧，确定一下咧，有冇人仲喺度未瞓着觉嘅朋友？但系咧，佢系透过Facebook 嗰个 page 入嚟，即系因为睇过 post 嗰啲片或者 post 嗰啲相，就无意中 like 咗个 page 之后，又再弹啲嘢出嚟话俾你听，我有 live 入咗嚟嘅咧。我问来问去咧，都系得两个就咁耐以嚟，好似咁大家俾少少时间，大家做个反应 response， 即系头先讲嗰啲嘢有咩想复我啊？因为有 delay 啊，咁我而家去斟啲嘢饮，转头翻嚟。快要食剩啦，快就留翻听日啦。咁啊，监制整咗个真人整一个类似罐头汤嗰啲 recipe 咯，即系所谓即系唔系话整罐头汤，佢系自己整罐头汤嘅 recipe， 即系话呢啲 cream of 西兰花同埋一啲 cheese 同埋蘑菇咁样咯，即系整到当然好饮嘅罐头汤啦。但是那些 feel 咯， Swallow story good night. Log 小我份人分析能力比较差。CY Hong good night.、嗯、去睇 Breaking Bad movie 啦。Log 小所以要狂追翻你。D 九七重温，趁地主龙门冰室个老板处理得好好。 嗯，喂，好啊，多谢你啊，你啱 send 俾我啦。喂，咁我食埋嘢，一路食嘢一路睇 Breaking Bad 啦。咁我多谢大家啦。咁啊，我唔会再播个 intro 个片噶啦，因为上次我记得有一次临走嘅时候咧就播错咗个 intro。咁啊，多谢大家星期四记住再嚟 live 啦，星期四都系十点几啦。因为如果有睇个 intro 片咧，你又会知道几时啦，个 live 讲啲咩啦。尤其是头先嗰位朋友问我究竟咩人咁多人听咁样，你可以睇翻之前啦。好啦，拜拜。